港学运人士的港人李宾豪驱逐出境。朱凤莲说不掌握具体的情况，但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事务。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热带气旋莫拉菲相关的雨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有雨的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在下午四点，台风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减弱。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晚间雨量则是雨量较多，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8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1,32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9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8点，升1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1元，升16元；阿里巴巴307.4，升7.4；美团点评280元，升14元；中国平安82元，跌2.7；港交所377.6，升12.8；小米集团21.4，升3毫；比亚迪股份149.1，升7.7；中芯国际21.55，升7.5；友邦保险76.6，升2毫；汇丰控股32.65，跌1.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072，瑞士法郎8.51，澳元5.522，加元5.861，新西兰元5.183，欧元9.116。每百日元对港元7.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418点，跌67点。港金现价报17,59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3.27美元，卖出1,903.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是排到去理工湾位对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而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大街车多的龙尾排到出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接近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在东山台，而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是车多的，龙尾在富慧阁。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车多，去荃湾方向的龙尾排到德宝花园。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的交通仍然是很繁忙的，龙尾在界限街近书院道。另外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就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多车，龙尾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已经是车多繁忙了，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5:48，听朝早的出时间早上6:2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每日有超过2000个病人等候器官移植，每年有大约400宗成功器官移植个案。 一个决定有机会为7条生命赋予重生的意义。 精拎一点器官捐赠系列， 请来不同代表宣扬器官捐赠。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支持器官捐赠，以爱延续生命。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样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先走。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话，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开始了，今天第一个钟头会跟大家谈谈关于香港大学两位副校长的任命。港大的校委会就昨晚就开会，大比数通过了两位是清华大学的学者申作君和龚鹏出任副校长。今次这个任命都引起了几多争论，包括了其中一位叫申作君的教授就说，就网站显示他曾经担任过清华的其中一个学系的党委委员嘅，咁大家咧就当然会觉得咧，即系有一个咁样身份嘅人士咧出任呢个港大副校长系咪有问题咧？咁期间咧就引起咗一啲嘅争议啦，咁包括咗咧就有啲嘅委员咧就希望咧就投票咧个过程可唔可以延迟咧咁样，咁但系校委会咧寻晚咧就结果咧就讨论咧亦都进行埋表决嘅，咁咧就分别以21票赞成，一票反对，以及咧21票赞成同一票弃权咧，就分别咧通过咗委任呢、这个呢、这个两位学者申作君咧同埋龚鹏嘅任命嘅，咁佢两位咧分别系主管研究咧同埋学术发展，咁咧就明年咧1月上任嘅。咁校方咧就寻日咧就呈上咗咧就申作君咧就系俾港大嘅声明啦，咁佢自己澄清咧就自己咧系话并非系共产党员或者清华嘅党委嘅。咁至于校委会嘅主席李国章亦都话咧就外界对于两个人嘅指控咧都唔成立嘅。咁到底呢件事咧就系、是、大家个意见会点睇咧？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咧，而家系关于大学里边嘅高层任命咧，而家通常都系大家觉得好敏感噶。咁尤其是咧系佢学者嘅背景啦，同埋佢同对一啲 问题嘅睇法咧，尤其是大家会担心呢个学术自由啦，咁等等咧都系好多意见噶。咁啊，港大学生会嗰方面咧就发咗个声明咧，就话强烈谴责呢个校委会咧一意孤行咧系通过咗个任命。咁咧就话咧考虑呢个循法律途径咧系挑战呢次校委会嘅任命咁话嘅。咁啊，大家对呢个话题咧到底你会点睇咧？或者你有冇咩意见咧？欢迎你打嚟咧1-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咧，或者系发表你嘅意见嘅。咁喺今次嘅整个讨论里边咧，大家会留意到咧，就除咗系两位成员啊，来自呢个内地嘅背景之外咧，亦都有啲朋友咧都提出咗质疑咧，就系话咧就港大校长啊张翔咧自己咧，因为都系来自美国同一间大学咧，就系加州大学嘅帕克莱分校啊。咁就今次咧，呢两位教授咧，申作君同埋龚鹏咧，亦都系来自呢个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嘅。咁亦都有啲人就提到咧，就如果系大家嘅背景咁相近嘅话咧，就又委任咗成为呢个港大嘅高层咧，会唔会系成为一个咧，即系自己人咧，即系太过紧密啊？即系话到底有冇多一啲多元化，或者整个校内学术界嘅高层或者港大管理高层可唔可以达到一个多元化或者国际化咧？咁呢啲咁嘅疑问咧，都系引起咗今次事件嘅争论噶。咁两个副校长嘅任命咧，喺港大里面引起咗好多嘅争议啦。咁亦都喺个社会面里面咧，引起好多讨论。咁大家都关注到咧，到底学术自主啦，同埋咧就一啲系背景啊，系咩背景人士出任呢个大学嘅高层咧？咁都系引起大家好强烈嘅关注同埋讨论嘅。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或者你都有意见想参与我哋嘅讨论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咧分享下你意见，分享下你嘅意见嘅。咁好啦，咁我哋先听一听一节嘅新闻追踪，我哋翻嚟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0月28日朝早8:30，立法会资深司法任命建议小组委员会开会，讨论英国最高法院副院长贺之义获推荐为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有议员关注海外法官对一国两制同基本法嘅了解。民建联周浩鼎： 如果他们对我们的一国两制或者基本法的认知是错误或者缺乏了解的时候呢，我擔心將來判出嚟嘅案件可能係會對我哋香港嗰個憲政秩序咧，又會有影響嘅。 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秘書梁月賢： 相信佢哋係每一位咧嚟到香港咧，都會運用佢哋喺普通法上面嘅專才，所以我哋係唔需要去擔心咧，佢哋係唔熟悉一國兩制或者基本法嘅。 議員何君瑤建議委任更多不同地區嘅法官。 所有蛋放咗個籮度，你有冇考慮南非啊、印度啊、文萊啊、馬來西亞、新加坡？你睇人哋嘅水平低，你望下你自己塊鏡，你有幾高啊？ 九點半，有調查分別收集咗98間香港公司以及143間內地公司嘅數據，推算本港明年整體薪酬加幅介乎1.7%-1.8%，跑輸廣東省城市。建議畢業生如果唔介意起薪較低，可以考慮北上發展。香港人才管理協會副會長梁偉佳： 舉例，大學畢業生一個副主任出嚟，喂，我要升到主任可能我一段時間，喂，但如果在大陸的機會因為多嘛，去發展多嘛，搶人嘛，咁變咗呢種嘅發展，可能佢跳一跳，香港要10年先做到個經理，可能佢5年已經得啦。 下午2:00，本港新增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都係輸入個案。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翻嚟咧，傾緊咧關於咧香港大學委任咗兩位嘅副校長啦。咁由於佢哋嘅背景咧，就引起咗好多嘅爭議。咁其中一位咧，申作君咧，就到底係咪有黨員身份咧？咁就引起咗好多嘅爭論啦。除咗港大之外咧，喺社會面亦都引起咗好多爭議嘅。咁大家如果對今次嘅港大副校長嘅委任事件咧，有你嘅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呢個時間裏邊咧，我就請到其中一位咧，有應該係尋日有參與個會議嘅香港大學校委會委員咧，亦都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嘅首席讲师张达明咧，同我倾下今次嘅事件嘅。张达明你好， 系你好， 系啊，我哋啱啱头先倾开咧，就系今次嘅任命咧，就寻日就校委会开咗会啦，咁啊都算叫大比数通过咗啦。咁啊，张达明你寻日应该都有参与个会议嘅系咪啊？ 我有參與會議嘅。 係啊，嗱，我哋咧就睇一個資料咧，我記得咧，即係依啲高層咧，即係香港大學高層嘅任命咧，其實都有幾次有啲風波噶。咁其中一個咧，亦都係委任副校長嘅，就係、是、關於陳文敏教授嘅。咁喺嗰次裏邊咧，你就提出好強烈嘅意見，就好反對下嘅。咁今次裏邊，你對呢件事嘅立場，你自己係點樣嘅？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都係用同一個原則嘅。嗱，即係當然陳文敏教授任命嘅時候咧，嗰時我就未係入校委會嘅。 嗯， 咁但係咧就即係比做從公開披露嘅資料咧，咁我哋睇到咧嗰時我就覺得當時好多特別校外嘅委員咧，佢哋係唔尊重翻我哋院校自主，即係變咗做咧就我哋已經經過一個好嚴謹嘅輪選過程，咁亦都輪選委員會啊、校長啊，咁亦都係一致咁樣推薦即係陳文敏教授做呢個副校長。但係當時睇到啦，居然好多嘅校外委員咧，包括依家嘅校委會主席啦，當時嘅委員咧，咁佢哋就會好多自己嘅意見啊，跟住最後否決咗任命啊。咁我覺得呢樣嘢係非常之唔妥嘅。咁呢個亦都係解釋翻咧，就我即係琴日嗰個開會，我自己嗰個立場咧。咁當然一方面咧，我都要重申翻啦，因為我哋有個保密制度嘅。咁我只會咧係講翻我自己講出嚟嘅意見同埋我點樣去做，但我就唔會去披露其他啲人講啲乜嘢啊，或者其他嗰啲冇公開嘅資料嘅。咁用一個好簡單講咧，即係琴日嘅會咧，我係提出咗我自己啲意見，亦都提出咗一啲嘅質疑或者問題。咁就特別係針對咧，係之前幾日即係傳媒披露到，即係新作軍係清華嗰邊係黨委啊，即係黨員嘅身份咧。咁喺呢度咧，我係好關注嘅。咁我個立場就好簡單，即係我覺得若果佢真係黨委或者黨員咧，呢個咧其實係一個會好影響到佢係咪適合去做我哋嘅副校長嘅，因為喺中國共產黨嘅制度之下，你做黨委黨員咧就唔同一般民主社會裏面嘅一啲嘅所謂政治傾向嘅。基本上你要服從黨嘅領導，特別黨咧係對於學術自由咧，我哋睇到啦，中央咧係同香港睇法係好唔同嘅。咁所以喺呢度係有問題。咁但係咁睇一睇翻公依家公開資料知道啦。咁就曾玉君佢琴日佢係。即係白紙黑字咁樣係否認咗佢係即係呢個黨委或者黨員，咁當佢亦都喺會裏面咧，就我哋都有多少少一啲嘅資料咧，咁就都俾我睇到咧，其實似乎佢嘅否認咧都係有佢嘅理由嘅，即係佢有講咗好多嘅背景咧，即係我相信咧係的確係好有可能咧係清華大學嗰邊咧係一個誤會，佢搞錯咗咧係去擺咗佢做黨委啊。即系党员咁样， 张大明啊，即系话喺张大明啊，对唔住，要阻一阻你先啊。即系你话寻日理会上有提出，咁佢亦都解释就你会接受嘅系嘛？即系呢个成个过程里边咧。 咁讲嗱，我要讲得清楚少少咧。咁就我自己咧系会提出翻咧，其实因为呢啲资料咧都系喺即系呢几日传媒去披露啦。咁我哋暂时喺会里面咧，似乎我有嘅咧。就都係一啲嘅聲明或者係一啲基本嘅資料啦。咁我覺得係比較理想咧，話應該要做嘅咧，係要做多啲盡職檢查嘅。咁就所以變咗做咧，就我覺得係比較理想咧，就真係要多啲嘅即係查證咁樣，然後先至決定。咁但當然啦，即係呢個睇法咧，就好明顯就唔係即係。可以大家同意去做啦。 系，所以亦都有啲声音提出就话，既然即系要做多少少尽职审查咧，可唔可以将嗰个表决延迟咧？咁，寻日有冇考虑过呢个因素咧？因为既然咁多资料嘅咁，即系整件事件里面，大家可能都好多疑问嘅。咁点解唔用另一个方法，就话希望可以延迟长啲嘅时间，等大家多啲资讯再作决定咁样咧？ 呢个都系我自己琴日提出嘅一个种睇法嚟嘅。即系成咁样。咁但系当然最后。如果需要是去到決定，即是大家不同意是去延後啦。咁當然都理解到呢，在呢件事件呢，所謂最後做嗰個盡職嘅審查呢，其實都有佢嘅限制嘅。因為好明顯睇到呢，就係話曾玉君佢自己就已經好清晰，就解釋咗佢唔係啦。 咁就清华佢亦都睇到啦，佢嘅网页亦都删除咗啦，话唔会啦。咁你有其他咩途径呢？如果你再问翻清华，我估计咧佢都系得出同一个嘅讲法啦。喺咁嘅讲法之下，咁你都唔会有啲新嘅即系好确定嘅资料。当然，我所做尽一检查咧，如果系成为咗小组咧，佢可能佢会睇多啲文件，去问多啲嘅时候咧，咁系比较理想。咁呢个都系我去提出咧，其实系应该系咁样去做。咁但系最后。咁始終我哋要決定嘅時候咧，當唔係咁做要去投票決定嘅時候咧，咁我就要去考慮翻咧，究竟我應該點樣投票？咁喺呢度咧，我就會着重翻我唔可以有雙重標準啦。因為我睇翻咧，我係信納咧，今次成個輪選咧係跟足曬程序。咁亦都基本上個輪選委員會咧，全部都係我哋校內嘅同事係去參與。咁當中亦都有我信任嘅同事喺當中。咁佢哋都講翻，即係成個過程咧，佢哋係接觸咗新作軍啊，即係好多啊咁樣。佢哋有好多佢哋嘅即係評語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又冇一啲特別確實嘅證據話佢係講大話。一定嘅，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我覺得我係最後我係會選擇咧，就係、是、去即係、就是、跟翻嗰個程序。我覺得考委會咧就唔應該自己咧喺冇確實嘅情況、證據情況之下咧，就隨隨便便咧就係、是、所謂凌駕咗。即系校内嗰个嘅轮选嘅程序咯。 张德明咧，头先讲到嗰个程序啦，同埋整个即系流程啊，即系你系会觉得系已经跟足咗一个程序去做嘅。咁啊呢点上你会接受啦。咁但系程序还程序啦。咁但系个人选本身都系有问题啦。即系话即系都系其中一个问题嘅。即系意思系话，即系引起个争议系会唔会系两件事嚟咧？即系话你程序系通过咗，咁但系出咗嚟嘅时候个结果可能系引起咗而家都系有啲争议啦。继续系。咁可能係兩個範疇嘅問題嚟喎，係咪咧？ 我想要問翻啊，究竟嗰個人選嘅爭議係關於係乜嘢問題先？咁、如果集中喺佢係唔係黨員，係唔係黨委，咁基本上咧，佢已經好清晰去否認咗噶啦。 即係你覺得呢個可以解決咗啦，呢、這個問題？ 唔係最理想嘅，我覺得係比較理想咧，即、就、係、是、如果係有一啲小組去即係做多啲盡職審查咧，覺得呢個係比較即係適宜嘅做法，所以都好理解咧。即係學生代表方面，點解佢唔收課呢？咁呢個其實係有佢嘅原因嘅。咁但係呢，就如果你講翻曾作軍啊，佢嗰個學術嘅地位啊，佢嘅研究啊，其他方面呢，其實係完全係符合嘅。咁當我會上面嗰個提出一啲嘅睇法呢，就似乎依家咁樣去 appoint 呢兩個新嘅副校長呢，最後令到成個管理層嗰度呢，就嗰個面唔夠闊啊，因為第一嚟講冇女性，第二嚟講咧，似乎個背景咧，亦都唔係真係做到最理想嘅國際化，因為都好多類似嘅背景。咁但係有時我哋都要接受咧，喺現時嘅政治環境之下咧，有時你都唔係容易揾到一啲嘅即係所謂即係其他國際知名 嘅 學者咧，係願意去做。咁咁就呢個選擇就係話喺咁嘅情況之下，我係唔係應該？是去所謂自己不尊重翻我哋成個校內同事佢哋嘅做嘅輪選，佢哋嘅推薦，特別當中亦都有啲我信任嘅教授喺當中嘅。咁我諗喺呢當方面咧，我最後攞翻原則就好簡單，校委會就基本上咧，除非我哋係有一啲好即係確實資料，譬如話喺度講大話啦，明明啊，黨員明唔明？佢又話唔係，如果咁樣咧，我一定反對 嘅。張德明啊，咁而家都港大嘅委任裏面都有提到啦，即係話依學術界咧，即係喺大學嘅高層裏面咧，到底佢嗰個政治取向或者叫做政治聯繫啊，嗰方面到底應唔應該考慮咧？咁樣咁其實你自己喺校委會或者即係你未來可能都會仲有啲人事任命要喺校委會傾嘅，咁呢個所謂即係政治背景或者政治聯繫嘅方面，其實喺個大學嚟講係應該點樣考慮咧？嗱，譬如佢可能係共產黨員，亦都可能其他國家嘅黨員等等。呢方面其實你自己覺得未來嘅委任裏面咧，其實點樣考慮呢啲關於政治背景或者政治嘅所謂即係聯繫啊？呢方面嘅問題咧， 我好簡單，我嘅睇法咧就當然有兩方面主要因素嘅。第一嚟講，睇下佢咩職位。如果你純粹去教書嚟講咧，咁我覺得就應該咁去睇佢自己一啲嘅即係政治思想啊，成咁樣，即係學術嘢好重要嘅。但如果你係講緊一個行政職位嚟噶嘛，副校長係管理層嗰度咧。咁呢個呢，特別如果係講緊即係所謂共產黨黨員或者係國內嘅黨委呢，大家知道呢，佢哋係好唔同嘅。 即係咁喺呢個嚟講咧，我覺得係對我嚟講接受唔到嘅。 系，咁另外咧就其实喺今次里边啲学生咧都提出一个诉求，就系、是、关于个轮选委员会嘅名单啊。嗰方面你而家系点样处理嘅咧？其实佢即系话希望能够公开咧，即系知道边啲人参与嘅整个轮选过程嗰啲咁样。呢方面有冇咩结论嘅？你倾嘅时候， 其实就咁讲，轮选委员会嘅名单，我印象之中唔应该系保密嘅事嚟嘅，因为呢个其实校内好多人都会知嘅，即系成个 search committee 咧。咁就當然我哋會知道啦，我哋有文件啦。咁但當然呢個就要我要 double check， 即係一翻景係咪可以公開，或者你全部都可以去問翻香港大學咧，去講翻輪選委員會有啲咩人坐。我自己覺得呢啲唔應該保密嘅呢、這個。 係啊，阿張大文仲有少少時間，仲想問埋你，亦都有一個意見講咧，就係、是、因為幾位教授咧個背景都相似嘅，都係來自內地啦，就喺呢個加州帕克萊大學啦。呢、這個方面咧，其實你哋喺討論嘅時候，覺得係咪一個問題嚟咧？ 唔係，我係啲。都講咗話有提出過咧，其實呢個係真係唔理想嘅。咁就因為我哋真係一個國際化嘅大學咧，我哋應該希望管理層度咧係闊啲嘅。咁但係始終我哋要面對一樣嘢咧，就係、是、經過輪選委員會佢哋睇到，即係呢兩個合適嘅人選，亦都睇翻佢個人嚟講咧，其實的確確有佢嗰個嘅強項啊，亦有佢嘅即係所謂呢方面嘅學術地位啊等等呢啲嘅因素咧。咁我就覺得你又唔可以純粹因為整體上唔理想咧，咁樣去否決嗰個任命咯。但係我都覺得校長係責無旁貸咧，喺以後佢一定要需要令到香港大學係更加多元嘅。 係好，唔該曬你，張大明。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丽景村养景楼一个单位凌晨发生火警，六人受伤或者系不适送院，其中三人已经出院。警方拘捕户主的43岁妻子，佢涉嫌纵火。警方初步调查相信同感情问题有关。警方话，涉案单位除了户主夫妇之外，户主的妈妈亦都同住，佢受伤送院。警方在现场发现怀疑天拿水，并检获3个器皿，初步相信夫妇的房间起火。男户主身体二级烧伤，正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早前曾经有人就企图自杀求助，案件是案发之前未发现有人严重争吵。事发凌晨3点几，一度有80几名住客疏散，消防员在1个钟头之后将火救熄。一名27岁男子涉嫌去年8月在机场以镭射笔照射一名警长和一名警员的眼睛，被控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和袭警。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12月8日裁决，报称无业的被告获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案件在沙田法院续审，控方结案陈词的时候说，被告有意图用镭射笔伤害警员，又引用案例指声音上的干扰足以构成殴打罪。辩方结案陈词的时候引用片段说，被告的镭射笔是闪动而不是长开的状态，当时有其他光线射向警员所在的货车车头。被告手持雷射笔照射的方向是跟随巴士的行驶路径，被告绝对没有追住差人。对于警员曾经说遭到雷射光扫射，辩方说片段看不到有光线在警员的面部停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印度传媒采访的时候说，整个世界都面临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挑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批评蓬佩奥之流反共反华，煽动对抗分裂，最终逃不了失败的结局。汪文斌说，蓬佩奥将民众满意度高达93%的中国政府讲成是暴政，将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和中国发展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歪曲为掠夺，将14亿中国人民谋求和平发展的民族复兴污蔑为威胁，实质是想令中国倒退到贫穷落后的时代，令世界再堕入对抗分裂的深渊。 美国费城连续两晚有民众示威抗议警员开枪打死一名黑人男子，当局增派警力又部署国民警卫军应付。几百人在市内游行要求种族正义，防暴警察使用灯车阻挡示威者前进。警方说受到攻击之后使用胡椒喷雾和警棍驱赶，市内多家的店铺是提早关门。在第一晚示威有人抢掠商店并销毁警车，当局说30名警员受伤，超过90人被捕。两名警员当地星期一在费城西部开枪打死27岁黑人男子华莱士，警方说华莱士拒绝放低手中的刀，两名警员各开7枪。家人说华莱士有精神问题，正在吃药。费城市长和警察局长承诺全面调查警员开枪的事件。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晚间雨量较多，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近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楼，九龙去翻将军澳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在观塘码头。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麟街段塞到去公主道天桥近创智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今日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中国生活百科， 10月26至29号在北京就开紧中共第19届的五中全会。除了关注14-5规划啊经济增长目标之外咧，仲有多一个嘅亮点，就是2035年远景目标啦。究竟系会点样影响到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呢？ 我是张凤平，中国点点点知多一点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中国点点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啦，傾緊咧關於香港大學咧委任兩位副校長咧，新作軍同埋龔鵬咁啊，引起咗連署嘅爭論啦。咁啊，尋日咧就校委會咧就開會，居然係一個一片嘅爭議聲中咧，都通過咗呢兩位副校長嘅任命噶啦。咁啊，大家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或者咧分享下你嘅睇法嘅。咁呢個時間裏邊咧，我請嚟咗另一位咧，亦都係港大任教嘅教授咧，就係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嘅教授陳祖維咧，同我哋傾下呢個話題嘅。陳祖維你好。 你好，陳教授。 係啊，我哋啱傾開咧就係呢個委任啦。咁啊，即係其實今次裏邊咧，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焦點啦嚇，就話講個關於呢位即係其中一位副校長嘅新作軍咧，就到底一個黨員身份嘅問題啊。咁啊，尋日個校委會咧就已經通過咗佢嘅任命噶啦。咁但係你覺得關於個黨員身份嘅呢啲疑問咧，其實澄清咗未咧？ 我諗個當事人澄清咗話佢唔係啦。 嗯， 就佢亦都话唔知道，原来有个咁样嘅即系选摆咗佢名入去嗰个党务委员会里边嘅，系咁样。咁就佢一知道就通知咗话佢改正啦咁样。咁我就自己又冇咩理由怀疑佢所讲嘅嘢嘅，即系咁但系如果佢讲系真嘅话，咁即系话清华嗰边就啲嘢就好似好儿戏咁啦。 嗯，系啊，因为啲资料显示咧，就系2014年咧，其实已经睇到咧，就系话当时系委任佢做呢样嘢嘅。咁如果系期间冇特别嘅变化咧，咁即系话有成差唔多6年嘅时间，一路系错紧嘅，即系呢个资讯。会唔会有啲奇怪咧？即系咁嘅现象。即如果你喺里边开会嘅时候咧，佢咁嘅解释你接唔接受咧？ 即如果你喺香港办事咧，就唔会出现呢个情况嘅，因为第一，如果你选举一个人落去咧，一定要得到个人同意先啦。 嗯。 第二就系、如果你有一个 minute 写出嚟个记录，咁你记录要 send 翻俾当事人啦，佢应该收到噶嘛。 嗯。 啊，咁就跟住。即除咗系话有会务噶嘛，系话佢哋有工作噶嘛，有工作应该联络。通知嗰啲成員嘅關於會務嘅發展啦，係咪？ 嗯。 咁就如果你喺香港嘅狀況裏邊咁做咧，就即係冇可能咧，呢位新教授係唔知嘅。 嗯。 係，亦都唔會出現情況，就喺佢唔知情底下會即係將個名擺咗落去咁耐，而佢自己都唔知道。咁但係即係我係講香港嘅制度啫，咁大陸我又唔熟悉嘅制度啊。 嗯。 即係會唔會嗰啲嘢就其實係好多不成文嘅？習慣我哋唔知道咧，咁樣即係會唔會亦都好兒戲咧？究竟黨員嘅身份係咪可以咁樣隨便俾人去話俾你聽係就用咗咧？咁、即係我就不宜評論啦呢度。 嗯，但係佢其實唔止係黨員身份，因為其實個網頁顯示佢仲係一個工程系嘅主任同埋黨委嘅委員，即係黨委委員，即係起碼係某啲小組啦，即係大家知道內地有黨委制 啊嘛。係裏邊嘅黨委嘅委員。 係啊，即係唔係一個普通黨員咁就即係依點上都會錯，即係咁係咪好奇怪咧？其實即係以你熟悉嘅呢個政治啊，即係環境。 我唔係研究中國政治，不過即係我唔可以，我唔識講，我唔識評論啊，即係照常理一般做事一个有规矩嘅，即系一个官僚体制咧，就唔会出现呢啲嘢嘅。 嗯，咁但系， 所以即系如果有人话即系要求再解释清楚咁样，或者系话要佢解释下点解佢咁耐都唔知道，同埋点解会可能咁样，咁呢啲要求咧都其实系一个合理的要求嚟嘅吓。 嗯，系啊，陈忠伟啦，但系亦都有个问题可以咁睇嘅，即系有啲人就话咧，咁就即使举个例啊，新作军教授系真系党员。我亦都佢曾經真係做嗰個黨委委員，咁又點咧？咁因為我哋而家係講緊委任一個學術或者係一個大學機構嘅管理層啊嘛。咁呢啲咁嘅政治聯繫嘅政治關係咧，其實係另一件事嚟噶嘛。如果從咁嘅論述啊，或者咁嘅解釋啊，又得唔得咧？即係話即使係佢係咁，又有咩特別咧？係咪就一定唔可以做到呢個副校長咧？咁你覺得如果咁嘅討論又係咪可以接受咧？ 我谂睇下咩人提出嚟啦，咁就我谂有一两点啦。第一就系、是，即系如果嗰啲人真系觉得系一个人嘅政治背景，即系譬如你系属于某个政党啊、公民党啊、民主党啊、民建联咧，系唔重要嘅，我哋唔会审查，亦都冇关系嘅话咧，咁就我会有啲诧异咯。如果呢个系一个任命系嗰个人咁啱系一个民主党、公民党嘅 黨務嘅中央委員咁樣。咁我唔相信冇啲人話我哋唔理會呢樣嘢呢個。只不過我個人嘅臆測啫，呢個就。咁第二就係即係中國共產黨同一般嘅香港政黨不一樣啦。咁因為佢係一個國家嘅領導嘅政黨嚟噶嘛。而且憲法規定佢咗係佢領導㗎嘛，並且佢有黨嘅好高嘅紀律，要求黨員係服從學習馬克思主義，跟從馬克思主義啊、列寧啊，跟住毛澤東一路落去思想啦、然之後就有黨嘅紀律啦、如果你喺一個任何組織裏面超過三個黨員嘅話，你要組織成為一個小組啦、去做活動啦，即係黨務啊、政治教育啊、政治工作啊咁、樣。咁即係再加上呢個係一國兩制，依家中央要全面管治香港呢個咁嘅講法，咁係會令人擔心一個黨員嘅背景咧，會唔會有一啲即係引起中央對佢嘅任務啊，即係興趣？嗱、我要強調即係話過去黨員中國有成幾千萬，咁就冇可能話佢個個。都黨員咧都有即係有任務在身嘅，可能相信嚇、有啲係冬眠嘅黨員，有啲係根本黨唔會理會佢平時做咩嘅。咁就佢嘅黨員身份亦都唔會牽涉到佢影響到佢日常工作嘅，亦都冇必要。咁但係如果一個咁重要嘅位置，大學裏邊香港一個咁重要的大學，坐一個咁重要的位置嘅人咧，佢係如果佢係黨員嘅話嚇，咁即係你會唔會諗到中國共產黨一定係對佢有興趣啦，係嘛？一定會關注佢所做嘅嘢啦。如果佢覺得有需要俾一啲任務佢，係一啲都唔出奇嘅。 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關注點啦， 係啦。 咁 所以佢就唔係一般嘅政治背景啊、政治信念嘅問題啊。而是这个党是很高度纪律性和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的。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新问题的，陈祖维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到即以前香港就我们叫没那么多的政治问题要考虑，现在就多了。其实作为大学的譬如高层或者管理层，对这些任命譬如说其实一直以来有没有特别对个政治背景政治联系里面是作出某些规定的呢？即如果没有，你觉得是不是都要做定一些即我们叫譬如指引也好，或者是原则也好，咁系令到即系以后作一啲委任或者人选嘅时候咧，系比较清楚啲嘅界定或者清楚啲嘅守则啊？你觉得呢方面有冇需要啊？其实， 我又未谂到好仔细喎。呢个即系其实我做 即系你都做过，你又系啦，你做过校委会委员。 我做过校委，即系亦都坐过嗰、那个即系有啲人事嘅政策嘅委员会嘅。咁的确系有一啲即系成员咧，又提佢提过话，我哋要知道啲。出面的同事在出面的所謂 outside practice 是不是要、知道他參與什麼組織、包括政黨、就當然後來就即可能只是很輕輕提一下，也都沒有變成一個政策啦、也都不是說有人贊成啦這樣、就所以現在暫時是沒有一個這樣的明文的規定的、就是你出面參與什麼的組織活動呢，你都要匯報咁樣。依家個 outside practice 就係你係要去做一啲嘢同你嘅職務有關嘅。就算賺錢或者唔賺錢。咁你就要匯報嘅。譬如你去某間大學講書呢，就算係免費講，你都要匯報㗎喎。因為同你嘅職務有關㗎嘛。咁如果你想普通一個 NGO 做董事咁一個政黨參與，咁呢個係一般公民所要參與嘅嘢，咁就即係呢個大學係唔需要你匯報嘅，其實。咁你話地後院應該點咧？我覺得其實係即係我覺得係唔需要匯報嘅，即係話你要通知你大學。但係咧，就如果係即係去到一啲高層啊，即係牽涉到有權力嘅，譬如係校長啊、副校長級嗰啲咧，其實係要做一啲即係我哋一般講嘅 due diligence 啊。咁就唔係話一般人要咁做，而係因為呢啲重要職位呢，其實係嗰、那個獵頭公司啊或者 committee 呢，需要對佢嘅背景有多啲嘅理解嘅。全面嘅理解都係可以，佢喺邊度做過嘢啊，翻過啲咩嘢啊咁樣。佢公眾發過啲咩言啊，其實都可以係一個值得佢哋需要搜集資料嘅東西嚟講，都係。咁呢個就唔係話要特別要歧視某啲人嘅政黨，而係即係嗰個要讓嗰個 search committee 咧係有充足嘅資料， 起碼要知道 啦。去唔到判斷啦。 係，咁但另一個方法，如果譬如我哋用一個透明度嘅，用一個主動申報嘅，咁又係咪其中一個可行嘅方法咧？即係。你當然你話參與咩嘢，大學可能未必要干預你，但起碼你有一個即係申報嘅制度，咁令到人哋會知道，或者公眾會知道，或者大學校內嘅人士會知道，咁又係咪另一個方向可以做嘅咧，或者可以考慮嘅咧？ 即係要咩 level 嘅人啊？所以你講 即係大學嘅管理層啦，即係起碼大學嘅管理層，譬如校長、副校長，或者好多即係譬如我哋叫做總監級啊等等人高層啦，即係我哋簡單講。是不是有这样的需要，或者觉得这样做是不是会好呢？即包括他的政治联系等等。 我未想到怎样去 formulate 这件事，老实说。即是这些敏感的和有争议性的东西的。但是我觉得即如果那个直觉就是说如果那个人有一些牵涉到的一些活动呢，是会被人觉得是跟大学的利益是会有构成一些冲突的话呢，即其實是應該申報啦，即係申報意思就是表明咁樣，然後就讓輪選嗰啲人去判斷係咪可以接受咯。咁、如果普通一個，譬如我係一個教徒，參與咗某個教會嘅工作咁樣，我係一個教會嘅執事咁樣，咁呢啲同大學就冇乜直接嘅利益上有啲咩瓜葛咧，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一個你，就算你係一個譬如公民黨嘅主席咁樣，或者民建聯主席咁，都可能有啲瓜葛喎。即係唔係冇講話共產黨添啦嚇。咁當然呢啲如果你去到 即係呢啲屬於都係應該要申報啦，即係你覺得係咪？即係如果有呢啲咁嘅身份嘅話， 係啊，即係你會俾你會清啲好啲咯。即係清啲好過，即係唔講啦。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陳祖偉，唔該曬。 好， 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陈祖维嘅，咁我而家倾紧嘅就关于香港大学咧委任咗两位嘅副校长嘅，咁啊引起咗啲嘅争议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或者想发表下你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而家先休息一阵咧，我哋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男男女女拍拖永远呢都去到某一个时刻呢，就係、是、呢大家都唔想话事啊，去边啊，咁你话事啦，或者食饭食咩好啊，都系你话事啦，咁我哋英文你话事啦，点样讲呢，好多时候呢我哋可以话呢，问人哋想做啲乜或者食啲乜呢， you can say, what do you fancy? What do you fancy doing? Or, what do you fancy eating? What do you fancy? 即係 like, 咁解 fancy, F-A-N-C-Y。如果英文我哋话冇所谓啊，我哋可以点讲咧？我系话 I don't mind， OK， or I honestly don't mind， I honestly don't mind， 即系坦白讲，老实讲，我真系冇所谓噶。咁咧，你仲可以话咧 ，You choose， why don't you choose？ 不如你拣啦 ，OK。So one more time， what do you fancy eating tonight？ 咁你可以话 I honestly don't mind， why don't you choose？ 咁都得。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翻嚟，我哋倾紧咧关于香港大学委任咗两位副校长嘅，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有呢个时间咧，我哋就接通咗听众阿陈先生啦。陈先生，你有咩意见啊？ 啊，系你好，你好。我就系讲，其实都我系本身系广大嘅学本科生嚟嘅，文学院嘅本科生嚟嘅。 几多年班啊？请问你？ year two 啦 ，year two 系好。 咁其实我就其实对于今次副校长嗰、那个人选或者佢选嗰个过程，其实好反感嘅。第一咧就系、是、其实你咧喺我哋个 email 里边咧系冇提过，之前系冇乜点提过系有副校长轮选嗰样嘢嘅，咁其实我哋变咗我哋本身普通本科生可以表达意见或者系知道发生呢件事嘅 嘅事嘅機會其實係冇乜嘅，我哋都係透過學生會我哋先知嘅啫。咁、其實我哋覺得其實係好唔尊重我哋本科生嘅選擇咯。咁第二樣嘢嚟啦，咁其實我即係就我自己本身我係文學院嘅學生嚟啦。咁、其實對於咧個兩個連校長同副校長都係理科人咧，其實係亦都係非常之有擔憂嘅，因為本身 擔憂咩嘢咧？ 因為本身其實香港大學咧對於一個偏向地是重理科多过重文科的、本身我们的资源都没有理科那些那么多的。所以呢变了现在仲如果连副校长和校长都是理科人选呢，对于一些文科生来讲其实挺担忧的、 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啊？你觉得要这样的结果啊会有什么影响啊？ 即 你的担心是在哪里啊？ 呢、這個結果我就覺得就我哋其實係擔憂嗰、個我哋文學院嘅學生其實攞到嘅資源係比而家更加少啦，因為始終佢哋本身係理科嚟着重，即係着重翻理科嘅發展，其實都係好正常人之常情嘅。咁、其實如果唔係其實係。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陳先生，我諗你嘅意見咧都要表達得清楚啦。咁到底係咪全部啲高層係理科咧，會忽視咗文學院啊或者文科嘅資源咧？咁啊，歡迎你大家參與個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啊，亦都接通咗另一位聽眾啦。我哋呢個時間係高先生嘅，高先生你好， 係你好， 係啊，請講。 嚇，我覺得佢哋係黨員咧，就已經係河水浸過咗井水噶啦。佢哋根本就係有計劃，係，但係有計劃唔係代表衰嘢嚇，係慢慢慢慢咁將你哋啲人轉換噶啦， 係嘛？呢個係咩計劃嚟咧？你覺得啊，高生？ 即係佢插啲黨員落去咯，咁佢第日可能特首選舉咧都有黨員背景啊，甚至乎啲司長啊，都有啲高級嘅都有黨員背景啊，咁嘅啦。 咁喺大學裏面插入咗啲咁嘅人，想影響啲咩嘢？你覺得？ 我根本上就覺得佢吸納唔到全世界嘅資訊啊，或者交流到咯。佢只係淨係自己四個人圍圍打麻雀咯。 係 嘛？佢外譬如你而家請個波蘭嘅，請個俄羅斯嘅，或者請個柬埔寨嘅，佢有資格教嘅，你需唔需要查佢係咩黨員咧？如果佢是任何的党员又如何呢？即是我觉得呢就根本质问不到他是党员的。即是我们没办法可以。 即是你说的意思是怎样问都问不到个真相出来的。即是你意思 是。不是他就算是真的又如何呢？是不 是 他有没有哪条法律话不准，他根本就已经有计划慢慢地将我们渗透的了。 好，唔该晒你先啊，高生啊。咁咧就呢个话题里边咧，就相信好多人都想发表意见，咁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咁啊，亦都另一位听众啊，王女士接通咗噶啦。王女士你好， 系你好。嗱，我又觉得呢两位副校长咧，我保证佢系唔会系共产党员嘅。 哦，系咩？ 因为共产党员咧系唔会入籍美国嘅。咁而且咧嗱，佢又喺加州任教咗。个时间仲长过在中国做嘢，咁呢点可以放心啦？咁另第二点咧，我就应该咧系应该俾成就卓越嘅自己人发挥啊，唔好净系崇洋啊，即系谂住外国嗰啲教授先至好啊。咁应该俾自己人发挥啊嘛，系咪？咁第三咧，佢咧唔系做管理层，佢只系做嗰个精英研究学术方面嘅工作啫嘛。 都算系管理层噶，王女士，佢两位都系。即是有各自的不同的职务咁解啦，都是属于管理层的啦。 佢都 是。都是管理层嚟 嘅。研究学术方面的工作嘛，即是佢起即是管理层嗰个作用佢唔大嘅，做系管理嘅。 唔该晒你先啊，王女士。咁你对于系咪管理层咧？其实佢系到副校长咧，都有佢特别嗰个即系职责要负责嘅。咁啊，好啦，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可以参与个讨论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啊，继续听紧电话添。咁亦都有位听众啊，石先生啊，接通咗嘅。石生你好， 系啊，你好啊，陈景祥。 系你好啊，请讲。 嗱，我有几个问题咧，我话点解香港系冇人才咧？他们不可以内部晋升的吗？不可以在香港招聘我们香港人，香港我们 我哋香港人系好多优秀人才噶喎、啊。 嗯。 吓、啊，第二呢、這个校长同呢两个人共事咗咁耐，你话有冇利益冲突咧？ 嗯。 啊。第三，佢而家系做行政噶嘛？你摆个党员喺度，头先讲过啦。 嗯。 党员要效忠个党嘅，系极共产党系要绝对遵从党嘅指示嘅。 嗯。 啊。嗱，仲有一样嘢咧。我都喺度講下咧，就係我發覺咧，我對阿張達明本應我好尊敬呢位教授啦、 嗯， 但係今次佢投贊成票咧、 嗯， 我係好失望。 嗯， 實際上啲票都夠噶啦，佢可以唔投噶，實、 嗯、 通過噶，因為全部都委任嘅。 嗯， 阿景強 係嘛？嗯，係啊，佢就啱啱成日都同佢傾過。 係， 係啊。嗯， 你科斯得到佢一定通过噶啦。 系， 咁你张达明你都唔会阻碍，同埋佢即系义正言辞咁样去。 明白，唔该晒你先啊，直生。好，你观点都好清楚啦。咁我啱佢都同阿张达明倾过，因为佢觉得你个程序可以嘅话咧，佢就觉得都可以接受嘅。好啦，我哋先听一节嘅交通同新闻先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系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学道回旋处啦，有交通意外，龙尾系过咗亚公湾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演艺学院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嘉华国际中心同埋接近西湾可泰安楼。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天马苑；大老山隧道龙尾喺彩虹隔音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控股中国国家文化产业、海富善集团同埋中国华星五大跌幅股份，爱德士能源排头一只股份系爱德新能源、WT 集团、宏伟亚洲、千盛集团同埋中国卓银。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4.19， 瑞士法郎 0.911， 加元 1.324，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298， 欧元对美元 1.175， 澳元对美元 0.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7。 港金报17,59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76美元，卖出1897.58美元。港汇指数103.5，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加龙村的慢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丁九桥。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加龙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近丁九桥。至于较早前在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学道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一带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噶，龙尾而家去到近影业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入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山东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柯达大厦同埋西湾可泰安楼，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咧，交通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咧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后少少近住丽业街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出九龙方向的龙尾就去到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坚尼斯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坚拿道西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的，慢车的龙尾去到金钟道接近力宝中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地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创智中学。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沥源村一段是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而元朗公路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今次又提提大家在油麻地的渡船街和金粟街交界，因为交通灯故障，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路口情况和小心慢驶。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二十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婆婆，我是执法人员，怀疑你洗黑钱，开个网上银行户口，俾密码我帮你查下。 先生，你张信用卡有问题，请输入个人资料。 小姐，口罩就快卖晒，即刻过数订货。 遇到呢啲情节，你就要警惕，好多都系骗徒呃钱嘅把戏。提醒身边人，骗案要留神。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佢而家个100天线咧， 即系可唔可以侦破啲主要阻力线咧？ 佢个估计都升穿咗250天线。 俾一个周线图睇， 又高位又低位，我竖起咗耳仔。都唔明点走位啊！ 投资新世代，听得仲睇得噶嘛？ 咪系，逢星期六上昼9:04，黄师傅、关教授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你分享投资心得。喂喂，仲可以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睇直播兼重温噶。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97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評論員陳澤銘。 自由風回來了，你會繼續跟大家談一些熱門的話題。今天有我們的評論員陳澤銘，打個招呼先。陳 經祥你好。 是啊，我們就第一個鐘頭談了就是關於這個，就是港大就委任兩個副校長。我們跟著這個時間就想就轉一轉個話題，就談回政府有一個新的措施，就是打算豁免一個是檢疫。就是措施就是說回香港就是由內地，就是如果憑一個核酸檢測的陰性證明的話，咁翻到香港就可以免除14日嘅強制隔離嘅。咁大家知道啦，即係喺一路以嚟嘅政策咧，就未被豁免嘅香港人咧住喺內地咧，即係如果你翻內地啊，咁要先隔離14日啦。咁如果由內地翻香港又要再檢疫14日啦，咁加埋前後就28日啦。咁其實都造成幾多嘅唔方便啊，亦都係造成咗好多人咧就避免啊，盡量即係因為大家咁樣前前後後兩次隔離咧，差唔多等於一個月嘅時間啦。咁政府而家咧就打算係放鬆啦，即係正如頭先講。就是、如果在內地入嚟嘅話咧，憑住核酸檢測陰性咧，就起碼咧可以豁免咗入嚟香港嘅時候嘅14日嘅隔離嘅。咁啊，呢個措施公布咗之後咧，就我諗好多即係譬如你內地經常有跨境來往香港，譬如可能睇病啊或者探親或者工作嘅人士咧，就係、是、有啲便利嘅嚇。咁啊，雖然喺香港過翻去嗰一層裏邊咧，都仲有14日啦。咁但起碼免咗一半先啦。 冇錯冇錯。 咁啊就都反應都唔錯嘅。咁我一陣間咧就會請一啲相關嘅朋友啦，即係可能經常要跨境。即系需要生活上需要嘅朋友同我哋倾下嘅，咁好啦，陈泽铭啊，你觉得呢个豁免咗之后咧，就对于嗰、那个譬如话两个地方跨境个通关啊等等咧，会唔会系即系都系其中一个第一步，或者系有望啦吓，慢慢将个措施能够系打得通啲，令到两个地方嗰个来往咧系慢慢恢复到正常咧？ 系，我谂即系呢个系一个科学问题啦，即系而家疫情严重，咁而家似乎有啲舒缓嘅现象，咁逐步有啲措施。令到我哋可以做翻啲過翻啲正常嘅生活咧，始終都係受歡迎嘅。咁當然從個科學角度睇，會唔會令到個風險又是增加翻咧？會唔會真係令到又是有第三波甚至第四波嘅疫情咧？呢、這個當然係政府要考慮嘅嘢，要平衡曬兩邊嘅角度啦。咁但係我個人係歡迎嘅，即係起碼而家呢兩日香港個疫情個數字係低咗好多嘅。咁而國內咧，如果我冇記錯，琴日成個國內都係得20多宗啫。整個中國，我哋講緊即係13億人，咁所以個比例上其實係已經好低嘅啦，即係安全係數咧。起碼表面上睇咧係低嘅，即係唔係一個高風險嘅行為嚟嘅。 今次嘅新嘅措施咧，就按照食衞局局長啊陳肇始嘅講法咧，就話咧內地翻香港嘅人士咧，如果需要呢個豁免檢疫咧，就有兩個條件嘅。第一個咧就頭先講啦，就係一個陰性嘅核酸檢測，就證明佢哋係冇帶呢個病毒啦。咁正如陳澤銘你講咧，即係內地而家防控都係做得好嘅嚇。咁即係換言之咧，即係佢哋過嚟咧，就相比之下咧，就嗰個防備可以係即係放鬆啲啦嚇。即系豁免咗嗰十四日，咁呢个第一个条件咧，第二个咧就要以唔同嘅地方安排豁免嘅时候咧，就都要好小心，咁咧就会按照佢哋疫情嘅个案咧进行呢个评估嘅，咁政府自己话咧，就佢哋一直都会进行评估嘅，咁咧就推行之后咧，万一有疫情爆发或者其他嘅风险提高嘅情形咧，就可能会停止嘅，咁而且今次里面嘅豁免咧，亦都可能系有配额噶，咁但系到呢个配额到底具体系点做咧，就未知啦，咁吓，咁你头先都讲咗啦，即系到底今次里边咧，即系邊啲人士咧係其實係會受惠於今次呢個豁免檢疫咧咁樣，咁啊呢個豁免檢疫裏邊咧就對一啲即係經常有跨境來往嘅朋友裏邊有啲咩幫助咧咁，咁不如我哋電話接通咗位朋友咧，同佢傾一傾啦，好嘛？ 好啊， 咁咧就呢位朋友咧就喺東莞居住嘅李先生嘅，李生你好， 你好啊，陳生你好， 係啊係啊，係 啊李生，聽到啊， 係。 系啊， 听到 。系啊，我哋咧头先就倾紧咧，就话关于咧就系政府都开始即系做一个咁样嘅计划啦吓，就可以豁免到呢、這个咧，即系喺内地翻嚟嘅时候嗰14日嘅隔离嘅。咁你自己系咪你自己本身喺东莞住紧嘅？而家系咪啊？ 系啊，系由过年至到而家啦，住到系。 咁一直都冇翻到嚟啊？ 冇翻嚟啊，因为你要。隔离嗰度惨啊嘛，系嘛、啊？所以就好多人都依家就差唔多，好多人都要逼于无奈咧，就要出去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好多人啊，使到冇晒钱啊嘛。所以要出去搬钱啊，冇办法啦。 李生啊，你 要就呢样嘢。 系啊，咁你喺东莞一路留咗几耐啊？ 即系自从疫情之后， 我留咗十个月啦、 嗯， 啊，由一月过年已留到而家啦，啊， 嗯、 都仲未出到去，咁我就打算系2号到出去嘅、 嗯， 都要禁闭啦，啊，咁、 嗯、 啊，但系冇办法啦，咁啊，但系依家又话听到一啊下个月开放啊嘛、 嗯， 啊，所以又准备等多几日。咁啊，睇下点样安排嗰、那个啊出去嘅问题啦，啊、 嗯， 主要就系咁样啊，喺度睇时间啦。 阿李生啊，你话你留咗喺东莞咧，都成10个月啦，不如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实点解你唔翻嚟啊？你个心路历程系点？点解你一定要留喺嗰边咧？ 嗱，因为第一咧，我哋咧就系长期病患者啦，我啊74岁啊。 嗯 咁啊，出到嚟又话有啲感染啊，我就初就好多啦，又系第一程、第二程、第三程，咁啊嗰个感染啊，多数都系老人家嘅问题啊，所以就唔敢出嚟啦。咁啊，同埋出到嚟咧，又我哋啊独身啦，就变咗又要隔离啊屋，我哋自己就有啲屋有屋喺度住，但系啊又冇人照顾。咁、 嗯、 啊，变咗唔敢出嚟啦，啊，呢样嘢就系、是 嗯， 所以好恐惧啊，即系隔篱喺间屋嗰度啊，啊，好恐惧，我又唔知道呢度要求人买嘢啊，啊，买餸啊，啊，有冇社工嗰啲服侍啊，啊，帮帮手啊，嗰啲，最主要呢啲问题啦，啊，咁、 嗯、 啊，至于政府啊，啊。照顧我哋都幾好嘅，咁我哋喺度咧就有工聯會，又幫我哋攞藥啊，咁、 嗯、 啊照顧我哋都唔錯啊，啊， 嗯、 所以咧就冇出嚟咁耐啫嘛，啊，隔離嗰度咧就最慘，即係韞住喺度14日啦、啊。嗰度个思想问题咧， 李生，你头先提到话工联会有帮忙你，你其实系咪有啲药物嘅需要？系你系咪有啲病患，所以需要有人帮忙啊？ 系啊系啊，啊，因为我要打针啊，而家啊，即系嗰个糖尿病啊，就要打针啊，所以咧佢就好仔细咁帮我哋运啲药过嚟。咁我哋对于佢啊好感激佢啦，系嘛？ 啊，李生，我咁讲唔知吓，我唔知啱唔啱？即系你意思咧，就系其实咧，你有个病患，你有糖尿病啦，其实你系需要翻嚟香港就诊嘅，最好应该系翻嚟香港就诊嘅。但系就因为呢一个隔离嘅政策，28日嘅隔离咧，你就决定唔翻嚟啦。我咁样讲啱唔啱啊？ 系啊，系啊，系啊，啱啊！啊，我主要就系呢样嘢啫。如果系即刻开。唔使隔离，我哋梗系即刻翻嚟啦，系嘛、 嗯嗯？ 啊，我哋都系个思想都系咁样谂啫嘛。啊，因为都隔离啊，对自己啊，好似嗰个好恐惧啊， 嗯、 即系个思想好恐惧啊。啊，咁、 嗯、 啊，所以就唔敢谂呢样嘢啊，直情。 嗯， 有时咧一想话出嚟。瞓觉都扎醒啦，已经系、 嗯嗯、 啊，因为瞓得唔好啊， 啊， 嗰个思想压力好大、 嗯、 啊，呢样系真噶，真系啊，所以我咧好感激工联会帮我哋攞药，渡过咗呢10个月嗰个问题，又冇出到香港啊。 嗯 咁样唔知我 即系阿李生啊， 系 啊，李生啊，即系话你十个月里边咧，即系譬如话医药嘅需要啊，同埋你食嘅糖尿病、嗯、可能都要食啲药啦，就都系靠工联会去带上去俾你嘅，即系10个月里边。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嗯， 啊，所以我啊就好多谢佢啊，啊，好、 嗯、 多谢工联会 系 呢、這个呢、這个嗰啲职工啊，同埋嗰啲。工作人员啊， 明白 系 系啊，自由风咧，嗱，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关于政府打算咧，就系内地港人翻香港咧，就系免检疫咧，就系14日嘅吓。咁啱同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李生啦。咁啊，欢迎大家如果想参与个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电话机旁边系李生嘅。李生啊，咁如果而家咧，就算即系你而家计划咧，就下个月过嚟咧，就系因为政府就免咗呢14日啦，所以你觉得翻嚟咧就会方便啲。 是我就要翻嚟噶啦，依家都一定要翻嚟噶啦。 但你翻嚟，你头先讲嘅系咩嘅原因啊？因为你而家你药嗰度咧，你就即系可以有工联会帮你手啦。咁其他嘅生活上，咁你都慢慢习惯啦。咁但系你即系都仲再翻落嚟，主要系为咗咩原因啊？其实 又要攞钱啦，啊，你系使咗咁耐钱啦，乜嘢钱都冇晒啦，系嘛？ 嗯嗯，你讲攞钱嘅意思系总换啊？即是拿来有时是怎样啊，即是你说拿钱是。 不是落到来拿钱是去即是自己的银行去提款啊。 哦。 是啊，提款换返啲人民币返上来咯。 嗯。 啊。因为我张卡呢又拿唔到钱啊喺大陆啊。 嗯。 啊。佢因为原来要做一个手续啊先可以拿到即是香港啊港币转为人民币喺银行可以转埋攞到嘅， 嗯， 因为我冇啲做呢个手续嗰时，咪嚟攞唔到啦。 即系落翻嚟攞钱换人民币上翻去。 系啊， 阿李生啊，但系咧，系啊，李生啊，但系而家嗱放宽咗喺香港呢边啦，咁但系即系入境呢边啦，但系你翻上去咧，譬如如果你再翻上深圳咧，都系要有14日嘅强制隔离嘅。咁你会唔会谂住如果咁嘅话咧，就又唔翻内地住啊？ 就唔会啊，都系要翻上去，因为上边呢度个生活费啊，又比较我哋过得稍为好啲啦，系嘛，啲嘢就平啲啦。咁啊，同埋咧过深圳嗰、那个隔离咧，就我哋70岁啊，通常我听嗰啲人讲啊，都系喺酒店隔离三日啊。三日咁仲有11日呢就返去家居隔离㗎嘛。咁家居隔离都係好多香港嘅朋友嘅，咁佢哋唔使隔离嗰啲咪帮手买呀、啊、送呀、啊、或者帮忙呀咁呀，好多人都做得到啦。 李生，我想问一问呢，即係据你自己嘅理解呢，而家国内或者东莞啦，嗰、个疫情嘅状况系点啦，个疫情严唔严重呀？ 系唔系个系冇严重嗰个问题，直情系一例都冇，一例都冇啊！啊，因为特别系樟木头，系我喺一月份住到现在嚟为止，就一例都冇，即系咁耐都。 譬如你普遍 去嗰度， 李生，譬如普遍你见到街上面戴口罩嘅人多唔多啊？ 依家就唔系好多。入去街市嗰度呢就多啲、多啲人戴。好似我哋入去街市我哋都戴啦，即係咁樣。咁喺出面馬路行呢就比較少戴啲，同因為佢就人少咗好多啦依家。同埋少咗好多香港人。同埋佢嗰度禁制得好犀利啊，即係啲北方人嚟啦都要落火車都檢查得好嚴。 明白，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李生。咁啱同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喺东莞居住嘅一位港人咧，李先生嘅。咁而家自由风倾紧嘅就关于政府喺下个月咧，就可能系有个新嘅政策，就内地部分嘅香港人翻香港咧，就豁免检疫14日嘅。咁好啦，先走息一阵咧，翻嚟听你电话。 Harry 啊，见你一个礼拜喺网上开几场 live， 几时俾个机会我哋两个啫？ 其实我都几唱得噶，唔信你听下。 OK， 不如我上你哋节目仲好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伍仲恒， 手下留情。 咁上完我哋节目之后，去你嗰度开 live 得唔得咧？ 呢啲再讲啦。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咧傾緊關於咧有部分嘅內地香港人翻香港咧，可能咧得到豁免檢疫14日嘅。咁大家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有位陳女士咧係接通咗啦，陳女士， 係 啊，請講。 你好啊，主持。咁我覺得咧，好多專家咧，佢哋都有講，即係而家叫做比較低嘅病例率咧。咁但係咧，開放呢一個關口咧，其實我覺得咧，對好多可能大陸人，即係我都識得有好多喺上面做嘢嘅，佢基本上由上一年12月咧都未翻過嚟香港。咁其實14天嘅隔離咧，我哋都覺得係即係保持一個社區 clean 啊。即係清零咧都好重要，咁但係咪真係14天係完全佢要隔離某一個地方，係由即係呢個 health department 即係所謂衛生局嚟到睇住佢哋咧？咁我哋即係其實覺得政府係可以研究多啲，尤其是即係老人家頭先可能嗰位先生，佢覺得哇，佢翻到嚟14日。困住咗，佢就覺得好大壓力啦。咁係咪呢啲要多啲宣傳呢？既然你想翻嚟香港，咁或者唔一定淨係關口大陸嗰啲人本地居民翻嚟噶嘛？咁可能又有啲佢話加拿大啊，點解人哋疫情低啦？點解佢翻到嚟佢又要檢疫14日，但係大陸嗰啲唔使呢？即係我覺得避免咗呢啲咁嘅爭拗咧，就唔好講話究竟佢係外地搭飛機翻嚟，定係大陸關口翻嚟啦？咁、大家一視同仁咯，我覺得應該要。 好啊，唔該曬你啊，陳女士，唔該。系啊，咁系咪应该视同仁咧？咁样啊，陈泽明。 我谂都真系用个科学角度睇咧，需要睇入境由外地入境嗰个地区本身系咩个高危，高危地区嘅。咁喺而家呢一刻嚟讲咧，就欧美反而系高危地区，咁啊，甚至 欧洲嘅最近又再爆另一波添啦。 甚至而家英国翻嚟咧，就一定要强制喺酒店隔离添嘅，喺家居隔离都唔得嘅。咁所以即系政府都要审时度势嘅。 但系你会唔会觉得都系有一啲风险啦？即系咁讲咧，因为大家知道之前有几波嘅爆发其实都是跨境出现的，即第一次就好明显咧，即系湖北啦。咁第二次咧就系即系欧美啊，即系咁回港啊，回流香港嗰啲人啦。咁跟住落去咧就系有多豁免咗海员啊、机师嗰啲咁啦。咁今次咧尤其是来自内地添。咁你觉得呢个系咪其实政治上可能都一样有啲风险嘅咧？ 嗱，政治上就逢系同内地都系敏感噶啦。咁但系我觉得喺政策上政府可以做啲嘢嘅，譬如佢有需要有个 quota 啦。嗰、那個客個配額係幾多啦？同埋上嚟之前佢有個檢測嘅，那個檢測個準確性係重要嘅，個真確性係重要嘅。 係啊，咁自由風傾緊咧，就係內地部分香港人翻香港咧，可能可以獲得豁免檢疫14日嘅。大家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 使用胡椒噴霧同埋警棍驅趕，市內多間店鋪提早關門。喺第一晚嘅示威，有人搶掠商店並且燒毀警車。當局話30名警員受傷，超過90人被捕。兩個警員當地星期一在費城西部開槍打死27歲黑人男子華萊士。警方話華萊士拒絕放低手上的刀，兩個警員各開7槍。家人話華萊士有精神問題，正在服藥。費城市長和警察局長承諾全面調查警員開槍事件。在天氣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热带气旋莫拉菲相关的雨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有雨的天气。台风莫拉菲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的7点，莫拉菲集结在岘港西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且减弱。而位於西北太平洋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晚上7点，那個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194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菲律賓並且逐漸增強。預測是多雲有幾陣雨，晚間的雨量較多，氣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埋下周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一啲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加龙村快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已经排到去金竹角，咁所以而家咧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加龙村嘅快线嘅交通意外啦，都仲系处理紧啦。咁所以而家龙尾咧已经排到去金竹角。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咧系需要间封噶。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处理紧啦，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咁提一提大家啦，喺油麻地渡船街同金粟街交界啦嘅交通灯系故障噶。揸车朋友如果经过呢一啲路段嘅时候咧，要慢驶，留意路口嘅情况。其他隧道嘅交通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内湾仔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系近山东街。另外，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北角警署对开，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嘅狮隧啦，龙尾排队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宏里大楼，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同埋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介乎军器厂街至到华润大厦呢一段系多车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尾嗰段咧，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喺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车多繁忙，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喺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啦，龙尾就排到近圣道嘉南书院。窝打老道翻沙田近九龙塘会嗰段咧，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系车多缓慢，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多车，龙尾油潭尾村，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啦，近住大埔仔村都仲系比较多车噶，龙尾亚公湾路。最后咧，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点。 吓，个稿唔系健康多一点咩？做咩多咗一点噶？ 就是多了一点点新主持和新配搭啦。精拎一点之后会有我林永文和陈善阳、程洁明、方建仪和沈达源继续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在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请来不同的嘉宾为大家讲解各类型的医疗资讯。每日都要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风翻嚟啦，倾紧咧关于咧就内地有部分嘅香港人咧回港咧可以豁免检疫14日噶啦。咁大家对呢个话题都有兴趣，或者可能你自己都系咧就经常要跨境啦来回嘅话咧，到底呢个新嘅政策对你有咩帮助咧？咁可以打嚟咧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或者分享下你嘅睇法嘅。咁好啦，咁我哋电话机旁边咧有一位听众接通咗咧，就系侯太嘅。咁啊，听下侯太有啲咩意见先。侯太， 系你好，主持 你好，你好，系啊，请讲。 啊，系啊，我都系大陆住嘅，都系要攞药嘅。 嗯， 但系咧，呢个我都好困， 即係求到我好煩好頭痛㗎啦。依家聽到政府話咧可以翻去香港咧就唔使隔離啦嘛。 嗯。 但係我又擔心咧翻嚟大陸嗰度咧係咪又要隔離14日咧？ 係啊，要㗎，而家都要㗎，即係你係豁免咗入嚟香港嘅時候嗰14日㗎啫。 係咯，咁咪變咗我又好。好麻烦，我要隔离，跟住我啲孙又冇人凑，咁去到啲酒店住，我又好担心，即系。 牛太啊，你一直都冇落翻嚟香港噶系嘛？即系个疫情之后，系咪一直都留喺内地啊？ 系啊，我一直都留喺内地，我就系过年年初几嗰阵时话，差唔多封关，就翻去攞咗三个月 呀。哦，都好长时间咯。 系啊，跟尾咧又叫我老公去攞到叫人嚟攞上嚟。 嗯， 后来又叫下一次又叫我隔离去攞，医生就话唔俾攞啦，俾个半药你啦。前日咧我又叫我老公去问政府，又话依家政府话医管局唔俾攞药啦。咁我依家好烦啊！ 咁、哦、你而家你想落嚟香港就都系攞药系嘛？即系今次 系啊，系、啊。 你介唔介意讲你啲系咩病啊，或者攞啲咩药啊？ 我依家食紧要阿司匹林啦。胆固醇啦、啊，个胃药啊，我呢啲要食噶嘛。 嗯，好啊。 所以我想你哋电台咧，帮我哋帮下我哋，喺大陆嗰啲人咧，要食药嗰啲人帮忙啊，临阵帮下咯。 嗯，好啊，明白。 咁样，依家我哋叫人嚟攞药，佢都话唔俾我哋攞，系嘛？ 嗯，好啊，明白。唔该晒你，侯太。咁啊，的確即係如果經常要兩地來往嘅朋友咧，即係今次即係要檢疫啊，同埋即係疫情之後咧，都真係出現咗好多困難嘅。咁啊，陳湛美，我哋都不如轉一轉一個即係話題咧，都係講關於跨境嘅、嗯。不過但係咧就有另一種情況嘅。 好啊。 咁咧就根據呢個社區組織協會咧，就佢哋曾經咧就喺今年咧三至到九月咧就接觸咗好多咧非總援嘅無家者啊。咁佢咧原本咧就喺香港工作嘅，咁就喺內地住啦。咁咧就疫情嘅影響咧就。会失业就拖欠咗内地的租金咁样，咁咧就因此要翻嚟回流香港嘅。咁但系回流香港嘅时候咧，就要需要又系隔离啦，咁啊要入住政府啲营嘅。咁咧就系因为政府咧就喺三月嘅时候咧，就因为有人滥用呢啲措施啦，咁就由三月17号咧就要向呢啲住隔离营嘅咧就强制收钱嘅。咁呢啲朋友咧，可能因为佢落到嚟嘅时候，因为冇嘢做啊等等啦，就可能咧就冇连租咧都未必有能力去交嘅。咁啊，到底呢一批嘅人士咧就个处境系点样咧？咁就请嚟咗位朋友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社区总干事吴卫东，我哋倾一倾下吓。吴卫东， 系两位主持人好，不过我唔系总干事，我系社区组织协会社区队 干事，系好啊，干事明白，系啊，咁啊系啊，嗱，而家呢个即系你哋而家都帮紧一啲咁样嘅朋友啦，系嘛，即系话可能诶翻到嚟香港嘅时候，可能即系住啊，又冇地方啦，可能都未必有钱啊，咁样，佢哋个情况系点嘅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啊？ 嗱，其实佢哋系极之困难，因为咧。大家要明白咧，根據2017政府嗰、那個即係跨境嗰個旅運嘅統計咧，全港原來有2.5万嘅香港人咧，就係、是、每日往返港中嘅，即係話香港日間工作，晚上翻大陸居住，呢個係上年2017年嘅數字。咁、大家知道自從2月，因為檢疫個關口嗰個要隔離14日咧、如果你每日往返嚟就係、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你要回來香港就要隔離14日。咁而我們認識這班朋友呢，其實他們是首次回流，同埋從來是沒有求助於任何福利制度。他們上年呢人工去到12000元的，即是無論做運輸啊、做飲食啊、做速遞啊、做貨倉啊。但是因為今年疫情他們失業啦，咁他們就留在大陸，諗住等疫情過後咪可以翻嚟繼續揾工啊，生活啦。咁但係大家明白佢係等下等㗎嘛，每個月都等緊政府話幾時個關口會放寬呢。咁當然終於就聽到啦，但係佢都捱唔住啦，因為大家明白由2月失業到今天喺大陸嗰度用盡積蓄啊，佢哋有啲係欠租啦，有啲要借貸啦去生活啦，咁佢哋無奈都要翻嚟啦。咁佢哋其實過關嘅時候啲話身上人揸住20元，咁就過關啦。咁啊，佢都冇乜選擇，因為佢都盡個社會嘅責任啦，就係佢係基於個隔離14日，佢係入住咗隔離營嘅。咁啊，當然佢哋翻嚟香港就求助啦，因為大家明白佢哋香港人。 如果佢唔求助，香港政府就即係都唔知求助邊個政府啦。咁佢翻嚟都係為揾食啫，即係點樣生活。咁啊，佢哋屬於係首次回流，但係睇到政府嘅文件好激氣嘅，政府就話咧，哦，因為咧3月17日之前發現有多次進入隔離營嘅人，所以要打擊濫用佢收費。佢收費每日200元咧。佢话达到两个目的，一咧就要缩位留俾真正有需要嘅人，第二咧就话要打击滥用。但系想澄清咧，我哋由2月服务到而家，超过200个回流港人咧，其实佢哋全部都系属于首次回流，即系第一次翻嚟，佢唔系滥用紧个隔离营嘅设施，绝对冇滥用。佢翻嚟做乜嘢啊？就系佢已经用尽积蓄，挨唔住生活。欠租欠债返嚟求助，咁就需要搵食啫啦，佢要可能係搵工啦，要可能係真係呢臨時嘅緊急基金啦，協助喺香港繼續生活或即係去居住咁樣。 唔係東華，我想澄清搞清楚一個數字先。嗱，你頭先講到呢一班呢，就其實佢哋係冇攞綜援嘅，即係冇攞過香港一啲福利啦，所謂就自力更生嘅，自己靠自己嘅。咁佢返嚟嘅時候，而家要俾呢個咁嘅入營嘅費用啦。其實個數字有幾多？呢一類嘅人其實你知道有幾多度？ 嗱，我哋由2月到而家認識係超過200个啦。咁而3月17号之后仲揸住一个未俾嘅营费嘅朋友呢，超过100个嘅。咁呢个朋友其实好大压力，点解呢？因为佢哋每个礼拜都收到康文署追溯嘅电话嘅。咁甚至呢喺上个礼拜有人收到挂号信嘅。咁有部分收唔到，点解呢？因为佢哋嗰个因为佢香港冇地址，佢留俾康文署嘅地址都系大陆地址，嗰啲就收唔到咧，因为已经嗰、那个地址已经唔系佢噶啦。咁啊收挂号信咧，咁其实康文署电话嘅答复就系、是、嗱，你再唔交咧，就交俾隔离部门检控你。其实佢哋好惊噶，因为佢点解咁惊咧？就系、是、第一，佢哋翻嚟只系搵嘢做啫。就如果被检控咧，有啲风险啊，即系话如果俾唔到钱，去到被法院检控。就会有刑事案底喎。咁呢个系好大镬，因为佢翻嚟揾工，如果有刑事案底，可能连保安啊，5年内都做唔到喎。即系5年后你仲可以尝试睇下有冇得再豁免啦咁样。咁所以其实佢哋而家好大压力，但系佢大家要明白，佢已经欠债翻嚟。如果话要再借钱去支付2800元。咁佢又點生活呢？經濟好大壓力，如果部分係攞咗綜援嘅，其實綜援單身人士都係2600元到生活費，咁佢點樣交個2800元？ 係吳偉東，我想問一下你而家幫緊呢批朋友啦，其實主要個訴求係點啊？即係你而家係應該同政府嘅邊個部門傾，同埋你要求係點啦？係咪譬如話豁免咗？即係如果已經係即係冇錢交啦，係咪豁免或者係點樣安排佢哋呢個處理呢筆錢啊？等等嗰啲，可唔可以同佢講下？ 嗱，第一我哋琴日去咗立法會啦，我哋希望立法會議員去跟進，就係呢批人士都應該屬於真正有需要啊，因為佢哋已經係失業。欠租欠债走翻落嚟，想寻求基本嘅生活啫。第二就系、是，其实我哋已经寻求过康文署喺3月17号，我即刻发咗电邮俾康文署署长，就问以呢批人士，因为佢有啲大陆已经系有我联络打电话来咧，就话咦佢唔系滥用资源，佢系准备首次回流，寻求帮助都冇攞综援噶，不嬲。咁而家政府好奇怪就系、是、综援，即系如果攞緊綜援，而回流返嚟嗰啲先豁免喎。咁如果冇攞綜援嗰啲，佢就唔豁免。咁而安民主當時嘅答覆都係話要打擊濫用啦。咁我哋希望無論民政局局長或者即係特首都打一答，就係呢位人士佢從來都冇求助於任何政府，即係我哋5月10号做嘅研究啊，佢就係屬於首次回流、首次露宿。 同埋系非总援人士， 系啦，佢系非总 援，即系唔系攞总援嘅。 咁佢系而家翻嚟，即系佢系为生活啊，即系揾食。咁点解你会话要打击滥用？要但佢政府认为佢收营费，但实际上佢变咗罚款啊。即系而家佢俾唔到咧， 系 好大压力，就因为 康文署已经系警告多次，话要交俾隔离部门检控。 即系你讲紧嗰百几个咧，唔系东啊，即系话已经系住满咗十四日，但系就未清嗰条数，可唔可以咁讲啊？即 系 未俾 骨 数，就政府一路而家追紧佢咁样嘅， 系 嘛？ 系啊，康文署不断打电话，我谂香港呢啲朋友其实都系都系想靠自己生活啊，啲搵工，但系而家香港嘅工作都唔好稳定。咁佢點樣交呢2800蚊 呢？係，都其實我仲有兩個問題啦。第一個呢就係、其實我唔係太明點解會有刑事嘅成分。如果你純粹係欠租都係民事啫，咁點解會檢控呢？我有少少唔係好明白，你或者可以解一下啦。第二個問題呢就係、如果佢而家即刻申請仲援得唔得？政府肯唔肯接受啊？ 答案係唔得嘅。因為佢嘅答案就係、若果佢句音讀係若受檢疫人士正接受社會福利處嘅中援計劃呢，咁福利署確認咧就可以豁免，意思係檢疫緊嗰度攞緊中援先至豁免。 哦 ，OK。 咁呢個就我哋就 唔符合個資格啦， 好清楚啊。咁第二咧就係、如果你話係第一個問題係問 刑事嗰個問題，我有少少疑惑， 即係爭錢啫嚇。 一定係刑事，但係咧我哋觀察到就係、當我啲朋友可能冇交嗰啲抌煙頭罰款咧，係會受到法庭通緝嘅。即系如果食环署本来叫佢交罚款，你冇交咧，其实会牵涉到法庭通缉咧，系即系捉翻去法庭嗰度去处理呢件事。 如果罚款就系嘅，但如果纯粹欠租咧，应该都未必系刑事嘅。 希望系啦，因为嗱，我哋唔知啊，佢康文署个职员讲得好清楚，就系交俾隔离部门嘅意思系边个部门先？即系如果系律政司啊？定系边个部门去跟进？ 呢个就唔知啊，系嘛？你都唔知嘅。 佢冇讲得好清楚咩叫隔离部门。 嗯。 咁但系我谂民政局就唔系隔离部门，民政局系佢嘅上司嚟噶。咁所以我哋好担心隔离部门嘅意思系咪交俾律政司去跟进咧？咁样。呢个我哋好大担心，所以我哋希望政府出嚟解话答一答，因为作为呢啲就翻嚟求助同埋生活都好艰难嘅市民咧，其实佢只系需要求三餐同求。工作嘅啫，佢唔想惹上官非咯。 系好啊，明白，唔该晒你。啱同佢傾嘅就係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吳惠東嘅，咁啱傾緊咧就係關於呢個豁免檢疫入香港嗰十四日咧，但係有一批人士咧就因為冇錢交呢個即係住宿費啊，咁政府係追緊佢哋數嘅。咁我哋不如先休息一陣先啦，陳站咁話，咁我哋翻嚟咧會再傾另一個話題嘅。 擴闊知識領域，網絡文化通識。今晚廣東廣西要講嘅係。 环保是世界潮流和大趋势，那香港人还不环保呢？环保怎样由自身做起，身体力行？要人人都自觉地环保，需不需要立法呢？外地经验，香港可以怎样借镜呢？刘天赐、林佩里和嘉宾黄天祥一起讲环保与自保。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已经延长到2021年10月31号，登记资格都放宽了，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的人士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啦，傾另一個話題咧。咁、這個話題咧就對我哋今日嘅評論員啊陳澤銘咧，應該就都好熟悉嘅，因為佢來自法律界嘅背景啦。咁我哋講緊嘅咧就立法會嘅資深司法任命建議小組委員會咧，今日開會咧就討論任命一位英國最高法院嘅副院長何之義咧，做香港嘅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啊。咁大家知道咧，香港個體制咧就係即係終審法院咧就會有邀請一批咧係海外嘅非常任法官嘅。咁今日嘅討論裏邊咧就有。 有一啲議員咧就質疑咧，就係點解一定要淨係請英國咧、嗯，或者可能係其他啲英聯邦裏邊嘅，譬如特別係集中喺譬如澳洲啊、紐西蘭嗰啲，唔、嗯、可以點解請一啲譬如東南亞或者甚至可能係印度咁嗰啲地方咧，可能都係普通法嘅。咁、嗯嗯、但係咧就我哋事實上都真嘅，我哋未見過有啲咁樣嘅非常嘅法官咧來自嗰個地方嘅。咁我哋就會一陣間會請到啲法律界嘅朋友同我哋傾下啦、嗯，到底呢個爭論裏邊咧係代表咗啲咩嘢咧？咁咁而家我自己傾一傾啊，簡單啲講下陳澤銘嘅呢個話題裏邊咧，即係個話題到底係拗緊啲咩嘢咧，或者即係點解咁重要咧？即係對香港嚟講。 咁就香港回歸咗之後咧，我哋基本法規定咧，我哋自己有自己嘅終審法院。 嗯。 咁終審法院咧就一般而言啦嚇，佢哋係合議庭嚟嘅。合議庭嘅意思咧，即係由五位法官去審嘅。 嗯。 咁就有首席法官啦，再加三個常任法官嚇，咁即係四個啦。咁第五位咧，基本法咧就容許我哋去邀請一個非常任嘅海外法官坐落去嘅。嗯，即係第五位係一個海外法官，嗱咁所以呢一個重點嚟嘅。第一，佢只係少數，即係五個裏面只有一個係海外嘅啫。第二咧，就係基本法裏面咧係容許我哋喺任何普通法地區邀請呢一個法官過嚟嘅。個目的其實好簡單，因為普通法嘅制度之下咧，我哋所謂案例法啊，一啲其他普通法地區嘅案例咧，往往可以引用喺香港，或者調翻轉。香港嘅其實終審法院嘅案例，亦都俾外國嘅普通法法院去引用，咁、所以其實係令到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對佢同外國嘅交流咧，其實好重要嘅，亦都俾到一啲外國投資者嘅信心。咁、老實講，我自己見過全世界咁多個制度咧，容許喺佢最高級別法官俾一啲外籍人士係坐喺度咧，係冇見過嘅。全世界我真係冇見過。咁、所以香港呢套制度咧，真係好獨特嘅。咁、我作為法律界，我當然係支持呢個制度嘅。基本法亦都係容許咁樣做嘅。咁、所以係一個非常優良嘅一個傳統。咁我就希望可以繼續鞏固呢一個傳統啦。咁頭先陳景祥講到啦，咁今日講緊啲咩咧？就係、有一位討論緊一位英國嘅非常任嘅海外法官，准唔准佢入去？咁基本法咧就係要求由特首委任，但係要得到立法會嘅同意嘅。 係啊，嗱，但係依個討論裏邊咧，咁即係正如頭先講啦，有啲議員嘅質疑就係點解唔普通法嘅國家都有好多噶，咁啊點解淨係會好集中喺幾個地方裏邊咧？咁即係尤其是我諗係英國啦，都好多噶好多時係。咁啊點解咧？個原因就 我諗係一個有少少係傳統上，因為始終英國是普通源起於普通英國是普通法源起於英國的、所以英國在普通法的專家的法官是比較多啦，這個可能是一個歷史原因啦、但是如果我個人意見呢，我就是開放的，即是如果那個法官是普通法的法官，他是有這樣的能力的話呢，其實真係唔重要嘅，佢喺邊個國家真係唔緊要嘅，係、東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邊度都唔緊要。如果佢有個 quality， 佢有嗰個水平就得㗎啦。而基本法都要規定咗嘅，基本法第92條其實係規定我哋去委任一個法官，只係考慮兩個因素嘅啫，就係佢嘅專業同埋佢嘅司法水平，唔應該有其他因素嘅。 但我哋都睇得到咧，即系而家好多时咧，真系几集中咧。譬如我哋喺讲过嘅，譬如英国啦、澳洲都有噶，纽西兰嗰啲咁。咁其实喺呢个我哋讲紧法官啊，或者啲普通法嘅法官里边咧，其实系咪都有一个水平高低嘅先？即系我哋咁讲啊。因为譬如有啲国家，虽然我哋唔敢讲话佢一定唔够水准啦，咁、但系观感上或者传统上啊、可能会唔会系有真系某啲地方可能嗰个资历？或者是那個信任度會高一些的，有沒有這樣的現象呢？法律界裏面 這個都是一個合理的觀察的、因為其實都很簡單，即是英國倫敦始終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在英國法院審的案件一定是多的、複雜性一些很複雜的國際跨境的案件，在英國打的機會一定會比在一些東南亞國家高一些的、所以當地的法官的經驗一定可能比一些東南亞國家法院的法官比較深厚，或者佢個 exposure 係多啲嘅，咁呢個亦都係正常嘅分析嚟嘅。 係啊，咁啊，自由風我哋而家傾緊就係關於立法會今日傾咧，就是、任命呢、這個即係、就是、最高即係終審法院嘅非常任法官裏邊咧，就到底係咪應該委任一啲咧，即係唔一定係要來自英國啊或者澳洲、紐西蘭等等嘅地方嘅咧咁。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 新马旅游全体员工昨天收到公司通知，12月1日起推行停薪留职计划。根据员工收到的通知信，公司因为新型肺炎疫情陷入严重困境，因为政府12月起不再提供保就业资助，公司在恶劣环境之下无力应付薪金和租金开支，所以要在12月起分两个阶段推行停薪留职计划，员工可以选择是否接受。第一阶段由12月至到明年的2月底，第二阶段由明年的3月至到5月底，员工需要明日中午之前回复。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说，随着保就业计划完结，预计陆续有旅行社推行措施，但是他希望业界能够保住员工，等待健康码和旅游气泡等措施推出，给业界有转机。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要求公司延长员工签署新合约的考虑时间。主席黄思敏说，国泰未澄清新合约的内容，但是员工如果今天午夜之前签署新合约，可能获得过度津贴。他说在新合约之下，部分前线员工最高减薪40%，但是高层只是减薪1-30%。他认为新合约应该是作为过渡疫情的短期措施。工会内务副主席孙德贤说，有很多员工认为高层的信息混乱，无法在7日内作决定。不少员工都说后悔签署新合约。他又说，国泰曾经领取政府保就业津贴，认为政府有责任介入和监察，了解国泰如何对待员工。康文署宣布，因应最新的疫情，今个星期五起，各表演场馆辖下设施将会放宽入座或者使用人数，由原先的50%放宽至到75%，相连座位不得超过4个，每个设施可以容纳的人数和使用详情以个别场馆公布为准。康文署同日起会适度放宽其他的康文设施，例如是公众游泳池和公共图书馆等的入场人数。另外，在博物馆举行的公众节目，包括香港电影资料馆的电影节目，入座或者使用人数限制和安排亦都同时放宽至到75%。所有进入表演场地和博物馆设施的人进场之前需要接受体温检测和使用酒精搓手液，并且要戴口罩。社民连立法会前议员梁国雄早前因为入狱被剪去头发，认为是性别歧视，提出司法复核，一度获裁定胜诉，其后惩教署上诉得席。终审法院下午处理梁国雄的终极上诉，法官听完双方的陈词之后决定押后裁决。梁国雄2011年因为冲击立法会逮捕机制论坛，在2014年被判监4个星期，服刑期间他的长发被剪短。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晚间雨量较多，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和下周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较早前近住加隆村快线的意外刚刚清理好，但是一带的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的，现在车龙排到过了长征隧道，龙尾去到青葵公路近一号货柜码头。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加隆村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现在都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一号货柜码头的。那长征隧道去机场方向因为车多仍然是实施紧间封措施。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快线的意外亦都是啱啱清理好，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而家去到丽晶花园。提提大家，在油麻地的渡船街和金粟街交界因为交通灯故障，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返路口情况，小心慢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扭弯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模糊街，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多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是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宜道。现在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交通亦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就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塞到近牛头角下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丽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有陈燕平在这里，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倾一些是热门时事话题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 都打电话来一起倾下。 电话机旁边接通了喂， 主持陈燕平、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风翻嚟咧，倾紧咧关于今日立法会讨论紧咧，就系委任呢个终审法院嘅海外非常任法官啊。咁啊，会上都起咗好多嘅争拗噶。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咧，或者发表下你嘅意见嘅。咁啊，今日有我哋嘅评论员陈泽铭啦。咁啊，头先啊听过陈泽铭做啲嘅分析啦。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就邀请咗咧就系立法会嘅资深司法任命建议小组委员会主席梁美芬同我哋倾下嘅。咁啊，呢个小组咧就今日就倾呢个人选嘅一个主要嘅小组啦。阿梁美芬你好， 你好， 系啊，我哋啱又倾紧咧。今日你哋朝早就讨论咗呢个即系关于个任命嘅问题啦。咁我睇翻好多报道咧，都似乎都拗得都几激烈噶。咁啊，最后即系都应该通过咗啦嘛。即系整个件事，而家个发展系点？你有冇同佢讲一讲？同埋最主要个争拗点系在边度啊？今日 好啊，嗱，今日咧其实就系通过咗嘅。那個爭拗點呢，其實大家是透過即係任命呢一位嘅即係海外嘅法官啦，何之義法官就提到呢，就任命海外法官嗰個機制嘅問題。咁其中呢係第一點，你剛才有提呢，就係其實每一次我哋委任海外嘅法官呢，我哋都有係問佢點解係會即係局限喺即係某幾個普通法嘅司法管轄區，咁點解喺亞洲嘅，譬如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嗰啲又從來都唔會問津咧？咁樣有冇去做過主動咧？究竟嗰個程序透明度係點咧？咁第二咧就係、是、其實除咗2003年啦，我哋睇翻就特區政府係主動咧，將呢啲海外法官嘅佢嘅著作啦。即係重要嘅著作嘅一啲 script 啦，同埋佢哋重要判詞咧，佢會主動係 attach 埋咧，就係俾我哋嗰啲委員會嗰度去睇嘅。咁但係自從2003年之後，我哋睇翻咧，跟住咧嗰幾屆都冇 咁我哋喺委员会每一次都系要要求，咁所以今次因为我跟得多咧，即系我一睇就睇到就系冇做功课。 嗯， 即系咧嗱，贺知义大法官咧，佢系一个好出名嘅大法官，我哋都睇到咧，佢喺嗰个譬如信托啊、民事法律咧，应该就系好出好优秀嘅。嗱、我自己本人咧都系支持呢个任命嘅。 嗯。 即係基本法呢，我哋係容許海外法官。當時呢，頭先另外嗰位評論員都講啦，我都係喺城大好耐啦，我哋亦都同好多即係外國嘅教員都共事嘅。我亦都教好多外國嘅學生，佢哋嚟到好詫異基本法，哇，原來可以法官都係外國籍嘅。佢哋真係完全打個突咁樣，法國啊、德國啊嗰啲同學都係咁講。咁咧呢個咧係顯示當時其實基本法即係好開放嘅態度，即係其實而家睇翻你大家要珍惜。好啦，咁但係呢個外國法官嘅制度咧，同埋成個司法咧，係會唔會係令到啲市民信服咧？就係我哋要學識一樣嘢，我哋要保存同埋珍惜呢個制度，就應該咧用其所長，避其所短。就最近咧，我發現咧，就係即係某啲傳媒啦，咁啊，即係將咧一啲政治嘅議題，就同呢啲法官嘅離任啊，就將佢掛鈎埋一齊，其實係好唔應該嘅。 嗯，阿梁美芬，梁美芬啊，依度咧，我想問一問你先啦，即係你頭先提到咧，就話一路以嚟都會有個質問咧，即係話點解只係局限幾個司法管轄區啦？ 係啊。 咁其實你哋依度個要求係多啲唔同嘅司法管轄區嘅法官都可以做咧？其实是有啲咩考虑呢？即系点解又觉得即系调翻转头问啦，点解净系集中而家我哋嗰几个地方就有问题呢？咁系咪而家咁嘅做法本身已经出现咗某啲现象？你觉得系需要改变嘅呢？ 嗱，不嬲呢，吸纳法官啊，我系司法嗰、那个委员会都咁多年啦，其实年年都有呢个议程噶啦，即系觉得呢，就系、是、司法机构喺吸纳法官嗰方面呢，其实就唔系好主动嘅。即系好多时咧，都系互相认识再推荐，就呢个就系一个文化嚟嘅。但系其实咧个世代又变咗啦，有好多人咧，佢好有心咧，可能你真系要用一个比较积极嘅方式去吸纳佢。外国嘅法官亦都系一样。嗱，我哋系欢迎嘅。其实即系现任嗰啲，你英国啊、澳洲啊嗰啲，但系最紧要系适合性。千祈唔好咧牵涉到咧，我刚才讲啦，避其所短系乜嘢咧？最紧要咧就唔好系要判佢哋系外国，即系佢系外国，有啲仲系现任都仲系外国咁高级。好啦，如果你审到一啲国家安全啊、国家利益，你有利益嘅身份嘅冲突，咁照计派案嘅咧，就应该尽量就唔好派呢啲案啦。因为咧。佢一定產生爭議，佢有難做啊，係咪？但係唔係，好似呢個咁，如果你俾翻佢啲商貿啊、國際金融啊咁 ，OK 喎，係咪？即係你成個基本法嘅立法原意咧，本來就唔想你，就係想包容嘅。但係包容得嚟咧，你唔好越過佢嗰個底線。譬如你話有啲人咧，反為係利用咗呢一樣嘢，咁樣就引起社會好大嘅反彈啦，覺得有偏見嘅。或者咧係同嗰個國家本身嘅利益有抵觸嘅，咁你咪避開咯。 我都同意啊，梁美芬呢、這個 你可以唔派呢個案，我哋咪乜嘢人才都吸納到咯。咁你嘅一點啊，對唔住，我答埋主持嘅問題，我交翻俾你啊，葉立明。咁咧就係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嗱、我只可以咁講啦。我自己共事嘅同事係乜人都有。我哋現任嘅院長成大係新加坡人。我哋有好幾個教授係新加坡籍。不嬲印度、澳洲翻嚟嘅印度裔嘅嘢都唔少，大家共事得好好，即系根本咧就系我认为唔好有种潜规则，即系我哋香港咧应该包容性好高，系用人为才，就系咧新加坡又好 ，Malaysia 又好，嗱，即系你如果写过法律书就知道我自己出好几本啦英文书，一定系新加坡大嘅法律出版社，连啲 law report 都系佢出嘅。马来西亚大嘅法律出版社，你睇啲 law reports， 佢哋即系嗰个 point 系，佢系有一个好处咧。我认为你冇理由一个都唔吸纳咧。呢、這个点解大家系唔系好接受佢嗰、那个？就系、是、你喺亚洲咧，佢其实你会睇到嗰个文化系近啲嘅。 其实林伟芬，我都几同意你讲呢个方法，即系较为开放啲嘅态度去接纳一啲普通法地区嘅。 嘅法官啊。咁頭先你提到一啲利益衝突嘅問題，咁其實咧就我都唔係太擔心，因為即係個非海外常任法官咧，其實有13位嘅，咁所以喺個別案件揾一啲冇所謂 conflict of interest 嘅、就唔難嘅。 咪就係咯，我派案你醒目啲咪得咯，即係避過，等人哋唔使尷尬啊都。你個邊個法官想俾你啲市民去？質疑咧，真係唔想嘅，你覺得法官。 但梁偉芬，我反而想問一下你咧，即係頭先我哋討論咗話將個 pool expand 嚇多啲，政府嘅態度點答你？ 政府你都睇到啊，今日我覺得佢哋就冇做足功課嘅。諗住呢就奉旨我哋一定係過嘅。咁你真係嗱呢位大法官呢我自己係好支持。因为呢佢係我睇到佢嘅 track record。我哋佢但係我认为政府係要做返佢嘅嘢。佢係唔可以再 hea 嘅呢啲问题上呢、即係佢应该有好好嘅准备。咁你其实呢个法官肯应承佢啲优秀嘅判词大家好想睇、你俾大家即係因为你知道我哋坊间呢我就最了解啦，咁有啲人话有即係对于外国法官佢都有质疑㗎，你知道系咪、但我又认为我哋香港呢系应该包容性高，维持一个国际级嘅水平。 梁美芬啦，第二个判词其实都系公开㗎啦，你听话政府都冇提供，咁系咩原因呢其实。 我唔高兴㗎，即系叫要我哋议员去做我哋可以、好似我识法律咁、你唔系个个识法律㗎嘛。你应该系提供出嚟嘅有啲优秀嘅判词系好值得睇㗎嘛、你好似 Lord Denning 话我哋嗰睇佢判词、即系个 point 系咩呢，你好嘅你令到市民我哋希望呢呢、这个制度呢系是广义不同立场的市民都觉得好的。 好啊。 是即是是吧那你呢就是做足功课。所以呢因此呢我认为呢解说是重要的。我自己都会觉得我们是不应该说它是什么国籍、我们的基本法是容许。不过你这个制度要善用。 是。 不好呢就黐埋啲政治。 好。 咁嘅角度咁样囉。 唔該晒你啊梁美芬。 哈哈哈。 是啊，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立法會嘅資深司法任命建議小組委員會主任梁美芬啊。咁而家我哋傾緊嘅就關於今日咧立法會討論緊咧就係委任一位即係中院嘅非常任法官啦。咁啊引起咗一啲嘅爭拗，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咧，或者發表你嘅意見嘅。咁好啦，咁啊到呢個時間咧，我哋邀請到另一位立法會嘅議員咧，亦都係呢個小組啦，立法會嘅資深司法任命建議小組嘅委員會嘅成員咧，郭榮亨咧都代表立法。亦都系喺立法会代表法律界嘅议员咧，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噶吓。阿郭荣亨你好， 系大家好， 系啊，我哋啱啱倾开咗呢个话题啦。咁今日里边咧就有啲争拗嘅。咁啊，你哋即系你自己都投咗赞成票噶嘛？应该今日系 嗱，我好清楚表述咧，就系我代表法律界咧系支持阿 Lord Hodge 嘅呢个任命啦。咁亦都重申咧，就系香港嘅法治制度系需要。有經驗、有質素嘅外籍資深法官咧，係嚟去參與呢個終審法院嘅審理案件。呢、這個亦都係一直以嚟嘅一個傳統啦。而我相信大部分我民主派嘅同事同我睇法都一樣。但好可惜咧，就係、是、最近有一啲就係攻擊法治嘅言論啦，包括特首話帶頭講話冇三權分立啦，亦都有呢一、這個外籍嘅澳洲法官辭職啦，而且係因為國安法嘅原因，咁呢啲全部都係對香港嘅法治係一個衝擊，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負面嘅一個影響嚟嘅。咁孤物論點都好啦，即係當即係我哋今朝當然係有就住譬如三權分立。等嘅問題喺呢個立法會辯論啦。咁其實過去嗰幾十年嚟，我哋不嬲都係有三權分立，而法院亦都係多次喺唔同嘅判詞裏面講得好清楚。咁好可惜，而家有人就帶頭講話係冇嘅。咁其實呢啲係指鹿為馬嘅一啲事啦。咁但係即係。讲到最终我们是支持这个任命。 郭榮亨我都非常支持啦，当然这个决定。尤其是在香港最近受到这么多风风雨雨啦，在司法界。咁有一个外籍法官，如果他亦都肯这么高级的外籍法官肯来到香港帮我们手。咁这个对香港以至整体在香港在国际形象都是有帮助的。咁但是今日个讨论里面呢，即是我都留意到有好多不同的意见走出来啦，头先提到话是不是可以找英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以外的地區的外籍法官都可以考慮一下。你個人怎樣看這個問題？ 我覺得呢個是偽命題嚟嘅，因為其實而家過去嚟講，我哋係揾一啲同我哋最近亦都質素最高嘅一啲普通法嘅司法管轄區嘅法官嚟啦。其實根本上佢哋嘅人才仲有好多，而我覺得係唔需要好似阿何君堯咁，我真係唔好明點解無端端要去到馬來西亞或者其他嘅一啲文內，好似佢講埋話，即係話請啲外籍法官嚟。咁我覺得呢個好無聊嘅討論啦，我唔係好想進入啦。但係即係我覺得今日我覺得個焦點就係、是、即係究竟睇到就係、是、建制派嘅議員咧就話香港冇三權分立，要外籍法官咧正確理解。咁我自己嘅建議咧就係、是，即係我相信呢啲咁資深嘅法官唔需要理民建聯啊或者何君堯去教佢點樣審案啦、人哋識字嘅，佢睇香港嘅法院嘅案例、基本法，我相信佢會知得點樣去行使佢嘅職能。 我留意到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外國法官對基本法係未必了解嘅。咁你又點評論呢個講法呢？ 我好担心就係、是、佢哋有啲人话要成立一个叫做咩司法嘅学院，咁就去教呢啲外籍法官究竟香港嗰个宪制秩序啊等等係应该如何理解。我觉得即係、如果嗰个司法推荐小组即係、JORC 呢係已经推荐呢个人，我相信佢哋係对佢嗰个嘅法律知識同埋經驗咧，已經係獲得肯定，係唔需要另外一個再有一個搞一個咩司法學院去教呢啲咁樣嘅法官去如何理解香港嗰個基本法同埋一國兩制啦。咁即係我覺得呢啲全部都係因為最近產生出嚟話冇三權分立嗰個嘅爭拗咧，就令到好多議員認為香港就係審案一定要記緊記係冇三權分立。咁而家我相信 CM 你同我都知道三權分立係普通法裏面一個好重要嘅原則，亦都係法院咧過去係多次係重申香港係有三權分立嘅。我希望律師會同埋大律师公会咧都出嚟系讲清楚呢件事。 阿郭荣铿啊，你除咗提到呢个三权分立之外咧，头先都讲咗啦，即系话对一啲外籍里边咧，系咪只系限于英国啊、澳洲、纽西兰嗰啲咧，都会有一番争论啦。咁我哋又多用一个譬如政治嘅角度咧，即系除咗法律之外咧，咁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即系中国同好多西方啊、同美国啊等等都好多争拗啦。咁啊，变咗即系法律咧，好多时都会处理一啲可能即系真系同一啲国际或者系甚至系国家关系之间嘅案件啊，牵涉到有某啲咁样嘅国家利益嘅。咁会唔会系有影响嘅咧？你觉得呢个角度有冇喺个会上嘅讨论过？或者你自己作为法律界嘅代表咧，其实点考虑呢个政治背景之下嘅任命啊等等咧？ 即系我谂嗰个问题就系，如果你要讲政治或者要讲嗰、那个地缘政治嗰个考虑咧，就系、是、确实就系即系而家中国同埋五眼联盟等嘅西方国家嗰个嘅关系越嚟越差。而今次 Law Hodge 嗰个任命咧，本身喺英国本土咧，我唔知道有冇留意啦，就系、是、亦都系引起一个好大嘅反响嘅，有成个超过30至40个嘅议会众议院嘅成员咧写信联署俾呢一个Lord Reed 啦，即系英国嘅首席法官咧，系反对今次Lord Hodge 嚟香港嘅任命嘅。呢一个咧，亦都反映到就系喺佢哋当地嗰个政治形势都开始转变，而过去奉旨咁样去支持将法官送到香港去审案去做非常任首席咧，非常任法官咧，其实系改变紧嘅。咁未来会唔会澳洲、纽西兰、加拿大都同样会有咁样嘅一啲意见咧？我相信系会越嚟越见得多啦。 即系你会觉得未来委任呢啲咁样由五眼联盟啊，即系嚟嘅法官系会有困难嘅，即系你觉得？ 我相信会有困难嘅。我相信喺佢哋当地嗰个政治压力咧，系越嚟越大啦。正如我头先所讲，今次系前所未见地有咁多众议院嘅议员咧，系联署去反对呢一个任命咧，我觉得系第一次。但系官物论系点都好啦，我认为如果有机会呢啲法官系仍然 願意同埋可以嚟到香港做非常任嘅法官咧，我覺得呢個仍然都係對香港好重要。 投下信心一票啦，其實係咁其實我自己個人都有啲擔心咧，就係、是、現任嗰13位海外嘅非常任法官咧，我都擔心佢哋受到壓力，可能會辭職添。咁郭榮鏗，你有冇聽到有啲咁嘅嘅？ 有冇咁嘅可能 咧？有冇咁嘅可能咧？你？ 我冇同嗰13個討論過，亦都以我司法機關俾我嘅資料咧，就佢哋聽唔到話有任何人想辭職咯。 嗯，但係而家慢慢咧，即係喺個任命呢啲法官嘅過程咧，其實都我哋講叫幾政治化嘅喎，郭榮鏗係嘛？你覺得會唔會係慢慢變咗？ 越嚟越係咯，同我8年前啱啱開始做議員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呢啲司法小組任命咧，其實係。好一个点讲啊，系好 常规啦， 系嘛，系好克制咁样去处理嘅，系唔会去就住嗰个法官佢嘅个别嗰个嘅政治睇法啊，或者系佢过去嘅立场咧，系有任何嘅讨论嘅吓。咁但系几时开始转变咧？就我记得上年嘅时候咧，有两位一个系英国嘅法官，一个系澳洲嘅法官定加拿大，我唔记得咗。咁咧就开始咧就有民建联啊、周浩鼎啊或者系何君尧嗰啲咧出嚟闹啦，闹咩咧？就话佢话呢两个法官咧曾经喺英国同加拿大本身咧就。判過一啲係同同性戀有關嘅案件，而佢哋嘅取態咧係非常之開放嘅，非常之自由嘅對於同性戀，咁所以咧佢覺得佢哋嚟到香港咧就未必適合，或者係唔應該審理呢啲案件啦，因為佢哋對香港嘅情況唔理解，咁係趕時開始咧。就有一啲建制派嘅議員咧，就去質疑嗰個法官嘅是否適合。而係開始討論佢哋過去嗰啲立場咯，而你睇到咧係越嚟越政治化，尤其是今次開始咧，佢哋更加係質疑究竟呢啲法官係懂唔懂得香港嘅所謂憲制秩序。 咁啊，呢個咁嘅政治化過程對嗰個任命，你會覺得有啲咩影響啊？即係未來？ 當然唔好啦，因為法官嘅任命，我哋相信係。應該是同政治分開的，是不應該牽涉政治考慮，我們不是行美國那套，是由總統去推薦給國會去審核，我們是有一個獨立的資深的一個法官的小組，是我們叫 JORC 就是去處理這些這樣的推薦的嘛。如果我不是說立法會永遠不可以否決這個亦都唔係嗰個制度嘅設計，個制度嘅設計就係當立法會見到有一啲任命係非常之有問題，而係講緊係嗰個人本身係出現咗問題，或者係一個誠信出現問題嘅話咧，立法會係最後把關。但係咧，當未有咁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咧，我哋都係應該用一個克制嘅態度去審理，同埋係唔應該有政治嘅成分加入去。 嗯，郭榮鏗，你頭先提到有關於美國啦，啱啱就有個新嘅大法官委任咗啦，咁、那個過程咧就基本上係政治添嘅，就基本問埋你對政策啊，對佢都係影響嘅。如果我哋喺香港咁嘅發展內咧，會唔會有咁嘅可能出現咧？第時我哋嘅委任我哋嘅大法官嘅時候咧， 但係 係要講你嘅政治立場嘅咧。 我相信司法機關未必會俾嗰個法官走嚟立法會坐喺度俾我哋質問啦，亦都我唔會建議，亦都唔希望。發展到呢一步，正如我頭先所講，美國行嘅制度同我哋係根本上係好唔同嘅，因為佢係由總統去推薦，而我哋唔係由特首推薦，而係由一個獨立嘅委員會推薦，呢個係基本法嘅設計。咁所以我唔希望，亦都唔想見到香港有一日會變成好似美國咁樣嗰種審議法官嘅程序。 好啊，唔該曬你先啊，郭榮鏗。 哇，唔該曬。 啱同佢傾嘅咧，就係立法會嘅資深司法任命建議小組委員會嘅成員啊，郭榮鏗嘅。咁啊，仲有少少時間，咁啊，同阿陳澤銘你都再俾啲意見先嚇。咁其實美式嗰個方法咧，其實對香港係咪有好處，或者你覺得對香港係咪應該，或者甚至係？唔應該去做咧，咁你點睇呢樣嘢？ 我個睇法同郭榮鏗都係相類似嘅，其實就唔應該將個成個法官個任命程序咁政治化嘅。咁美國就好誇張啦，直情要個聽證會添啊，法官要坐喺度受到國會 質問 嘅。咁呢啲香港英式呢一套制度就唔係好適合嘅。但係我聽完阿梁美芬同埋郭榮鏗，我自己亦都係法律界啦。我諗大家個睇法都係珍惜呢一套司法。 呢個設計嘅。基本法容許一個外籍法官俾我哋係對一國兩制係有利嘅，咁所以大家應該珍惜呢一個制度咯。 嗯，係啊，好啊，咁啱啱我哋傾嘅咧就立法會嘅任命呢個外呢個非中院嘅非常任法官引起嘅爭議嘅，咁我哋今日嘅時間都夠啦嚇，唔該曬啊，拜拜。